作物被冲走，将会严重打击整体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个星期将会决定是否释放12亿美元作为巴基斯坦在2019年开始的救助计划部分资金。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3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26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5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90.3，升8.4；恒生中国企业69.94，跌6.8；腾讯控股321元，跌3.2；阿里巴巴95.65，跌0.5。盈富基金20.5，跌2毫；港交所318.8，跌10元；比亚迪股份261.8，跌3.2；新东方在线22.7，啱啱转咗系22.75，升1；中国平安45.75，跌9毫；日本保险76.85，跌1.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6，瑞士法郎8.098，澳元5.382，加元6.008，新西兰元4.797，欧元7.794。每百日元对港元5.6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8点，跌802点。港金报16,16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78美元，卖出172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噶，就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啦，而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咁另外喺港岛区，由于有道路维修工程，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带都是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屯门，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即係證明你好好瞓啦。 係啊， 好正 啊！ 所以我就諗起阿馬老師一覺瞓，由朝頭早瞓，睇朝又係朝頭早。 係啊，又係八點 再瞓， 再瞓係啊，就當自己就瞓咗一晚啫。咩事？其實已經瞓咗一日，真係好嘅啫。 好瞓有時咧， 傻下傻下咁樣。 所以我好羨慕人哋好瞓，嗬。 梗係啦， 因為 要 開 心 好瞓咧，你嘅心要靜先 啦。 好難嘅，所以其實今日咧，我哋嘅熟女關注組犀利啦 ，Yoyo 同我咧就會講關於瞓覺。我哋有好介绍， 我有兴趣、啊， 有啲好嘅嘢，有啲餐单俾大家。 我餐单，喂嗱，其实如果讲到好瞓咧，除咗食之外咧，嗱、嗯，我谂你系讲餐单，即系食落口啦，系 冇错。 但系有啲工具上嘅嘢咧，其实你又搵次都可以介绍下、 啊， 因为每个人有唔同嘅研究嘅。 系 有啲人咧就话枕头越硬越好，但有啲人就话枕头咧就系有啲有个窿啊，你知唔知边啲啊？ 唔得 嘅，我健康枕嗰啲 系 健康枕， 系啊。 我曾经有段时间不能会有嗰个窿， 点解？你咪自己 關住條頸， 你咪自己挖個窿咪得咯。 你 剪 爛佢咯， 普通嘅枕頭。 係啊， 直至後來我瞓咗嗰個窿咧越嚟越大啦。因為 會嘅咩？ 因為扎日日晚晚咁扎乜 個頭。佢唔係話你咪智慧枕嚟㗎嘛？有幾億年㗎嘛？唔係嘅咩？ 綿咗幾年之後，佢咩棉？ 我明啦，即係其實嗰個咁嘅枕頭嘅話，同我哋年紀大都一樣，係佢唔記得咗記憶，佢失憶。 失憶。 究竟你個窿係幾大？ 冇錯啊！ 即係成個枕頭已經冇咗嗰啲凹凸個弧形啊！ 大佬要轉㗎，你有冇聽人哋講？ 我唔 反轉 啊！唔係啊，係其實咧差唔多時候嘅話，你要換㗎。 喂，佢系咁嘅，佢啲底褲著完一次反轉再著， 佢一定 係 咁樣啦，佢個人都係。 原來佢反轉就已經係換咗。 冇錯，佢反轉再反轉咯。 但係我 佢以為自己反轉。 介意你哋咁膚淺。最近有一個新枕頭，我自己認為啊，我唔知係咪啊，佢好得意嘅，佢有個兩個位咧。 啊，即係出嚟啦，我只枕頭啦。 唔係個中間就趌起嘅，兩邊咧俾你可以擺得隻手喺度啊。好似个元宝 瞓觉点会两只手咁贴喺耳仔侧边？ 你哋真系未见过啊？ 你有冇咁样瞓噶？ 我唔会。 嗱，大家你听嗱，你明啦、那个图画就 系、 是、你瞓喺度，两只手摆喺耳仔度向天，两个手板。 系啊。 点解咁 样？ 系啊，嗱， 咁你好似俾人揾支枪指住 我。你闹我冇意思 嘅，唔系闹你。我即系 因为佢点解个设计咁样咧？佢打侧嘅时候咧，你个手就可以放喺嗰度。呢、這個設計 咧，如果你打側就好啲、 啊， 但如果你向上即係往瞓，你就冇嚟隻手咁奇怪。 但係如果咁講法嘅話，佢你咪即係只係可以限定你個頭係 枕 喺佢高嗰個地方咯， 係啊， 咁咪好傻咯。 系啊， 你唔會咁乖。你一擰嘅時候嘅話、 啊， 我知我見過。 佢唔係個頭喺呢度咯，隻手放喺度。 啊，你 例 如意思即係話你個頭唔會 fix 死喺中間個位， 你 會 喐 㗎 嘛？ 擰嚟擰去 啊， 咁咪係咯。咁你咪會變咗落凹嗰個地方咯。 佢一瞓著咗之後咧、這個，就係好似個石咁嘅，佢唔喐嘅。佢可能佢係咁。 呢個枕頭其實係設計俾咩人用咧？ 中意側瞓嘅人。 唔係，同埋咧係聽講就去冇咗你個鼻鼾聲。因為你的呼吸同埋佢高少少嘅中間，嗱兩位唔使講咁多，我可能會日內我買 咗 啦，未買， 你有備 寒 聲嘅， 貴唔貴？ 有啊，好嘈， 你一定啦， 400-500一個， 哇， 係啊， 咁 好、啊， 你嗰個都貴㗎，你嗰個就算有啲咩記憶棉啊， 所以我用 咗 多年 㗎， 用咗啲年我都唔捨得再 換 咯， 換 咗啦， 要換， 我而家冇再用呢啲一個窿㗎啦，用個普通枕頭，咁係咯，我都聽翻你哋講咧，因為好不止一個同我講話你要換㗎啦、 嗯， 一個枕頭都變曬形啦，即係有個肥枕头变咗个瘦枕头，有啲瞬间变咗张纸咁样， 系啊， 即系薄晒啊，瞓到已经 系啊，唔可以噶。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呢啲咁样嘅所谓叫做设计嘅话咧，讲到尾都系想消费者可以有多啲 荷包， 系啦、啊，即系、啊、多啲嗰啲叫做咩啊嘢俾你玩下咁样嘅啫，冇、用嘅。我觉得最好嘅咧就系话，其实你应该要有两个枕头。如果有時你會覺得你的高度你可能調校的話、其實應該是有一個就是扁少少的、一個呢就會比較是漲少少的，是啦，你就找它攝到你覺得舒服為止、這個呢就會比較就是經濟和實惠的方法， 還有有時我喜歡在床上看書、看書如果一個枕頭是不夠的， 不 夠的，你覺得對了，要找個漲一點的，即是攝 住 個背脊， 那 就沒那麼辛苦了， 是啦、其實應該是這樣的話你才是最好的。我因為我已經買過無數的枕頭，我敢夠膽說的就是出任何嘅新型嘅枕头嘅我都会投资嘅。我试过买过最贵一个枕头系1400多元。 有咩好咧？ 就系、是、好似你所讲嘅呢啲咁样咯。 佢 就系啦，佢系声称嘅就系可以有承托你嘅脊骨啊嘛。 最初你会唔习惯嘅，因为 系啊， 凹咗个头， 冇错， 最初系会唔习惯。 佢有两边嘅， 开始习惯咗之后就中意咗。 一个枕头啦，佢有一边嘅话就高啲，另外一边嘅话咧，佢个即系突出嚟嗰个位高啲，有一个位嘅咧系啦，晾住你条颈嘅话咧就会比较冇咁高，佢就会可以咧就系因应住你自己究竟。 竟誒中意瞓高枕頭嘅，你咪晾高啲嗰邊咯；有啲唔中意瞓高枕頭嘅，咪可以瞓矮嗰邊咯。就算買到千幾蚊又點樣咧？哇！我瞓咗一日咋，我第二日就已經腰酸頸緊膊痛啦。 因為你未適應啫，我唔揼你咪揼咗佢嘛。 有人同我咁樣講過，但係其實如果我根本我一翻嚟嘅時候我已經唔中意咧，我係喜歡一見鍾情嘅，我唔會同佢晚培養咯。 即 係 建立起感情。 係啦，冇錯。跟住我點做咧？我就俾我側邊個人咯。 你瞓。 但係佢好中意。 哦， 咁系 噶，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枕头嗰或咩都好啦，咩用品好啦，佢哋有唔同自己嘅喜好噶嘛， 系啊， 即系咁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呢一个能够 adjust 你个头型嗰啲咧，另外有一种咧，即系用豆啊，无论系黄豆、绿豆啊嗰啲咧，亦都系另外一种嘅夏天几啱用嘅枕头， 好香添。 不过而家我谂应该要买都好困难啊， 系啊， 除非你自己自制啦。 其实唔难嘅，你如果你讲紧你话自制嘅话，你只不过系买啲豆翻嚟，你晒翻干佢之后，跟住你摆喺里面啫嘛。甚至嘅时候，嗰阵时候细个，你有冇瞓过就系油金子叶 有有 好香嘅，就觉得 你冇瞓过咩？ 冇瞓过， 你瞓过瞓咩噶？ 咁啊，棉花咯， 我瞓棉花 系啊，自己整嘅咯， 自己仲要自己整添啊， 自己整，我睇佢塞啲棉花入去， 哦，已经几环保啊，同埋你妈咩都自己整噶， 嗯， 点解佢要自己整咧？啲枕头都好普通啫， 唔知啊。 枕头真的我觉得是很个人的，有些人喜欢瞓高，有些人喜欢瞓低，有些人喜欢瞓林，有些人喜欢 瞓硬。你中唔中意枕酒店嗰啲好大嚿？ 我中意啊， 嗰啲枕头 我好中意。 我成日觉得酒店嗰啲使唔使咁大嚿咁胀啊？好胀啊！ 佢胀还胀，但我是会觉得佢就系佢真系太腍。 系啊， 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我在某间酒店，我攞咗佢四个枕头。 点解要咁多啊？ 淋病俾佢整张纸 扁晒啊！系啊， 佢摆喺度就好睇， 我知啊， 到你瞓到好似哇 跌晒落去啊， 沉咗水，沉咗水。 系啊，跟住我会发觉嘅就系我个底，我个头仲低过我个身。咁跟住我话点搞啊？叫佢攞多一只，攞多一只嘅时候又系咁样。跟住到最后尾就我算啦，你攞四只俾我啦，四只我先至能够垫得到我自己嘅头，瞓得舒服咯。 咁夸张？ 系、啊， 四个枕头摆喺颈下边。 佢话因为阿 Miss， 因为我哋呢啲系羽绒枕头， 系羽绒枕头系咁 嘅。是咁嘅， 佢话 羽绒枕头系需要嘅，就系你一瞓落去嗰时候咧，系要有侧边嘅要包住你嘅，咁就为之靓嘅羽绒啦。佢咁同我解释，但系我对唔住我，因为中意瞓一啲硬同埋高身嘅枕头，所以佢要俾四个我。 咁呢个好似古人咁啦，古人瞓嗰啲砖枕啊，嗰啲叫咩梁嗰啲叫咩？ 系啊，一 我教过啦， 砖咁噶嘛。 嗰啲叫系咩质地？瓦枕头 系啊，瓦枕头咯，嗰啲又唔得，嗰啲又好辛苦嘅，系啊。 你唔记得晒啦。 咩讲嗰次？ 我教过你枕头啦嘛。 我记得。 咁你讲啊。 咁你讲啊。 咁你讲嗰啲叫做咩针？你我唔记得。咁你话俾我听系咩啊？ 磁枕、牙枕都有，仲有一个我话过俾你听嘅，揽住嚟瞓嘅，嗰个系叫乜嘢啊？ 嗰个叫做揽枕。 啱啊，答得好啱啊，唔系咩？揽住瞓咪揽枕。 有好多女星都自己出嘅，可以揽住嚟瞓嘅。 细个时候咧，细个真系细个咧，你哋有冇玩揽枕？ 有， 好似细 啦， 细个 B B 咧，多数要有个揽枕先瞓到， 即系 要咁样揽住佢，手脚并 我都中意啊！ 你而家仲要 骑唔住啊？ 你有个人形揽枕？ 哦，唔得，人同，因为佢手脚啊嘛，你明唔明啊？佢会撑你噶嘛？ 系啊， 但系枕头佢就系任你如玉噶嘛。 冇错啊， 我中意打扁佢就打扁佢。 人肉佢可能会出。出汗嘅嘛，系咪？咁啊，攬枕一定唔會啦。 我中意攬枕嘅， 系 啊，因為有時你打側瞓咧，又咁講啊嚇，你將個枕頭咧摺喺你兩隻腳中間，其實咁樣咧係最舒服嘅。又或者嘅就係你死人瞓啦，你知道咩叫死人瞓啦？咁其實你又嘗試下將你個枕頭就墊喺你隻腳嘅嗰個， 即係兩隻嘅晾高佢 啊，晾高少少，咁係令到你嘅嗰個腰椎嗰條壓嗰個位咧係會平翻少少咧，你係冇咁辛苦嘅。係啦，呢啲就係要照顧老人家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咁做嘅。 咁我试下呢个姿势先。 淑女关注组就会讲下同瞓觉有关嘅东西，系咪？ 哇！ 呢个估估下， 今日犀利啦！ 今日讲咩啊？ 今日讲茶，饮茶个茶。 自由寻觅快乐，别人从没法感受。跳进似箭快车，通宵通街通橱窗。夜里万了冲动，纵有挫折困苦，不可将我绑。我不需忠告，也刻只知道，反执于今晚放开。哦，让生命冲开。Don't 手炸开一堆一堆的叹息，世间多挑战，勇敢的一试，痛苦中使你变个让生命冲开一切，我要接着新的希望，骄傲的心宣布，现实就是像游戏，让生命冲开一切，我要接着新的希望，骄傲的心宣布，现实就是像游戏。 10:26，气温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星期一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其实有阵时咧，即系你见到一啲嘅比较好认真嘅，或者系一啲嘅长辈啊，或者一啲上级咧，佢哋有啲尴尬嘢咧，你有时唔 系 好知道点样同佢讲嘅， 系啊， 有时老板嗬， 系啊， 即系嗰次 要面噶嘛。 我记得一个公众场合咧，有啲 P.R. 咧喺度望，因为佢哋嗰次系招呼到媒体啊、啲学者啊咁样，你见到一个学者咧，唔记得拉链咧。大家都唔知點樣同佢講嘅，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啦。 我會寫張紙仔俾佢咯， 係咪啊？嗱，咁網上咧就有一個人話：，我唔知應該點樣同我老闆講啊，因為有一日咧，我喺台面咧，我就帶咗一盎狗嘅小食。其實咧，嗱，狗嘅小食，如果大家有養開狗仔咧，好多時係包裝好靚， 好靚㗎， 一盎一盎一盎，同埋外邊你如果唔係細讀佢嘅文字咧，你未必分得到佢係狗仔嘅。 佢有時未必印只狗喺度，係 啊，佢未必 㗎，寫住嗰啲唔知日文嗰啲空間聲聽。 他未必会未必好清楚嘅，咁佢摆咗喺度啦，谂住晏啲拎个朋友度俾朋友嗰只 狗 食嘅，咁点知咧佢去完洗手间翻嚟咧，见到老细同另一个同事企咗喺台侧边倾偈，即系可能讲公事啦，顺便扭开咗 嚼紧啲狗 粮，系啊，一人拍几粒喺度食，佢就心谂死啦，好尴尬，讲唔讲俾佢哋听好咧？ 唔讲啦， 系啊， 佢虽然冇讲，但系佢就喺自己嘅公众平台讲咗。问大家，我应该点啊？ 真系蠢 啊！讲啊嘛， 佢食完佢会翻入房噶嘛，咪收埋佢 翻寻味噶嘛，我问佢问你啫。 我好多年前咧试过有一次，咁咧又遇到类似嘅好尴尬，收尾我都唔出声嘅。嗰阵时咧就好似阿马老师咁啦，即系有做啲即系好多年前啊，即系帮一啲 trading 公司去做下国内嗰啲咁样。咁有一次咧约咗一个客咧，就喺早餐。食早餐即酒店啦，食早餐嗰个位倾偈，佢晏啲嚟，我食早餐先咁样。咁我就好衰嘅，食三文治咧，我憎啲面包皮嘅，即系嗰啲好硬嗰啲面包皮咧，我就食就剩低嗰啲啡色嗰几条面包皮咧，就摆咗个碟嗰度。 个客攞嚟食咧， 我就行我就行开咗，唔记得我攞啲咩咁样，系啦，个客坐低先，我翻嚟。佢喺度食緊嗰啲麵包皮， 點解咁奇怪？佢中意食啊？ 佢以為係酒店， 定佢中意你啊？ 唔係，佢以為酒店嗰啲咧， 我懷疑應該係啊！你飲曬嗰啲口水味先。 咁样系咪咁啊？ 佢以为酒店，我点知 我以后永远听你话。 点会有面包皮？ 咪咯，我点知啫？总之我见到佢好滋味，逐条喺度食，我就觉得哎呀死啦！我又于是，我最后都唔敢出声。 系咪你啲面包皮啊？系，你肯定。 仲 边 有 嗰啲？ 仲点会有其他面包皮啫？ 我点知你啊？ 可能第啲皮咧。 喂，其实你会唔会都系你攞翻嚟食噶？自己 喺人哋嗰张台就啲面包嚟，梗唔讲啦。 首先佢唔知道系你， 因为你唔讲咧，佢感觉比较良好。 冇错， 你讲完咧，可能佢就会觉得，咦， 系啊， 可能仲嬲咗我添。 我谂佢嬲你应该唔会嘅，因为佢自己攞啫嘛，做乜会成日拎面包皮啫？ 系 咪 啫？ 哦， 好啊， 你有冇试过见到啲？客啊，或者系啲老细都尴尬嘢，你 唔系最经典嗰次就系坐我对面嗰位女士爆咗粒瘤出嚟咯，喺个胸部嗰度，我真系唔知点讲。 唔讲，一定唔讲，一定叫女同事同佢讲。 唔系，因为喺个餐厅，我同佢饮紧咖啡啊，得我同 佢突然之 间，你 WhatsApp 佢咯，系你 WhatsApp 佢咯， 点讲啊？ 或者你 email 山顶跌咗嚿石落嚟，系咪咁讲？ 系啊。就是你爆楼，跟住就你三个字都不得咯，你爆楼咁 OK 咯。 佢又一个人名， 唔系你同佢讲，我就话唔该，你收个 email， 你就会明噶啦。 跟住佢自己行开去厕所， 会唔会讲远得太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土木工程拓展署发言人话，土拓署署长方学成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隔离。方学成最近一次翻工是在上星期五，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土拓署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由昨天起，超过八个顾客在有共同目的下，一同在餐饮处所用膳属于宴会。进入处所前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的相片。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措施运作首日情况大致畅顺，但仍然有部分市民未习惯，亦都有人不知道只是需要出示检测结果张相，将整支检测棒拿到食肆作为证明。被问到有部分食肆为未有进行快测的食客提供专用房间，给他们即场进行快测，情况是否不理想？黄家和说，最好当然是顾客在家先做快测，但措施始终公布没多久，不论食肆定是市民都要时间适应。他又说，暂时未见有食肆反映生意因为快测安排实施而下跌。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当本港怀疑变种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 BA.5 个案的比率升至8-9%，确诊数字就有机会回落。至于几时见顶就难以估计。他以新加坡为例，说当地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每100万人口就有2000宗确诊。若果以此比例推算，即是本港确诊数字介乎14000至20000宗的时候就见顶。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防疫措施不宜走回头路，在入境检疫措施方面不应该再收紧，以免进一步影响经济。另外亦都不应该暂停面授课堂。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9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302万人染疫，26000几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597人，比前一日增加16人，连续6日保持在500宗以上。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减少到前一日数据的一半左右，是今个月一号以来星期一的数据再度回落至50000宗以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5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356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21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8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0.2升8.3，恒生中国企业70.18跌4.4，阿里巴巴90.5系95.5跌3毫，腾讯控股322.6跌6，盈富基金20.56跌0.4，比亚迪股份263.2跌8，新东方在线22.7升1.5，京东集团247.8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0.8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5，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5，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99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1点，跌789点。港金报1616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59美元，卖出172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佳士街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广东道对出啊，就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佳士街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广东道对出。在港岛区，咁由于有道路工程维修，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咁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快线封闭啦。咁而家咧都系车多少少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在弥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方向红磡、屯门公路丽城上车屯门、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市内备用取水口河段下边塞住咗一只沉船，如果唔早日清走，会直接影响市民用水。日落同丁超落到水里边，发现沉船好可能系踏浪号，但系点解同当年记录嘅沉没位置唔相同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作为爸爸妈妈咧，要教小朋友嘅实在太多啦吓、即系由佢最细个嘅时候咧，教一啲叫生活技能啦，即系行路啊、食嘢啊、去厕所啊等等等等啦、但系更加重要，再大啲咧，就可能要教一啲人嘅价值观啦、对人嘅态度啦、又或者咧同理心啦咁样。好多人都觉得同理心呢一样嘢咧系好重要，我都同意嘅。咁啊喺网上咧，有人咧传咗条片，咁就话某一个街市嗰度咧，有人影住一个。目测应该 系 幼稚园嘅，小学都未读，幼稚园都几细下嘅。咁啊，跟阿妈咪买餸啦吓，咁细路仔跟人买餸，佢梗系无聊啦，因为佢都冇佢冇权去决定买啲咩。咁啊，企喺嗰个虾缸隔篱，即系养虾个缸隔篱。咁可能卖餸个姐姐又唔挂住望佢啦吓，细路仔啫，咁由佢啦咁样。佢突然间咧掹咗一只虾出嚟，掉落地，踩佢，咚咚踩两脚。踩扁然之后掉翻落个缸嗰度，咁拍条片嗰人就摆上网啫。哇，喺而家啲细路仔咁样嘅咁样样，咁就当然好多人有好多比较 回响， 回响啦，系嘛？佢话佢冇家教啊，等残忍啊，除咗冇家教之外，咁残忍嘅嗱，家教第一你又唔好搞人哋啲嘢，第二残忍就系点解你要咁样踩嗰只虾咧？咪 摧残啲生命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嗰、那个卖嘢嘅婶婶应该制止啦，可能佢睇唔到咯，我唔知道妈咪。理論上都應該多啲關注小朋友到底你身邊做緊啲乜嘢。如果佢咁大動作又拎又踩，照計冇理由阿媽完全睇唔到。 你即時要有反應咯。 我唔係好明點解會完全唔知咯。 係，我覺得三方 即係如果咁樣，即係俾人拖走你都唔知噶咯。係，如果你咁唔留意佢，係咪 啱啊？ 即係其實三方，我覺得最緊要最緊要都係媽咪咯。 系， 系啊，其他人真系与人 对住嘅时间最长噶啦，都系学历。 因为我觉得讲咩都好嘅话，一定系家长。小朋友嘅话，好多时候可能有一啲比较系偏差啲嘅行为，或者系讲啲咩嘅话，我相信所有嘅嘢都系家长负责。 系啊， 系啊，佢系学历嘅啫。 同埋头先有提同理心咧，嗱，佢踩佢第一残忍啦，呢样嘢。 佢未必知噶， 佢感受唔到。 佢唔知咩系痛同埋死。 佢感受唔到咩叫痛同死。咁所以佢就会抌抌落去。咁但系。爹哋媽咪應該教佢，你已經明白，你咁樣咧，佢又好痛，甚至係痛到咧會死嘅咁樣樣。即係我係 咪應該要即時㗎？即係如果作為家長係咪？係 啊， 是是應該 要 即時啦。address 同埋要俾翻啲懲罰佢㗎，因為嗰樣第一屬於人哋嘅嘢，你唔可以攞人哋嘅嘢。當然你殘害生命亦都唔啱啦。但係好多拗嘅，會你翻屋企度食㗎啦咁樣，係咪？佢都係咁講。但係你俾佢啲痛苦啊嘛，係咪？食同俾痛苦佢兩樣嘢。 你作為拍片嗰個人嘅話，佢有冇關係咧？嗬？ 都有人講㗎，係 啊，即係關 點解你成日拍片 系啦，冇错啦， 都有人 讲。点解你唔去讲去同个妈妈讲嘅啫？头先你个仔仔原来做嗰啲乜乜乜乜乜，系咪啊？咁你讲声俾佢知嘅啫，我睇下佢。 起码佢知道啊。 起码佢知道啦。嗱，有时候有啲嘢我又觉得就系咁样嘅。爹哋妈咪其实真系好难做，因为好多时候真系未必管得咁多。 系啊， 佢又要望住你，系嘛？即系若果佢可以哦，佢都唔会带个咁细嘅细路仔要买餸。 即系有人帮佢看嘅话。 系啦，如果有人帮佢看嘅，有人帮佢做呢啲嘢嘅，咁佢可以安安乐乐走去买餸啦。边个会中意拖住个咁细？细个嘅走去啲湿立立嘅街市啊， 系。 不过咧，有可能我又讲得严重咗啊，就系因为有呢啲片，有啲细路仔咧。所以上一次咪有一個想挨一挨嗰個大公仔，即刻會俾人話：喂，你踢啦！梗係咁樣，即係慢慢。如果你再多呢啲咧，人哋就會第一時間覺得一定個小朋友唔啱，係咪先？ 嗱，如果小朋友即係揼死啲嘢咧，如果喺屋企咧，最正路就係踩曱甴啦。 咁但係踩曱甴就好似 我知啊，即 係 即 係 佢當佢呢個經驗啊，佢嚟肯定係見到有大人將啲曱甴啦， 即係啦，因為佢唔知道 踩死佢 係啦，係人哋。你嘅财物，你唔可以攞。 但系啊，但系所以咧呢样嘢真系屋企人咧系真系一定要教。佢冇理由即系如果呢个家长屋企有缸鱼啊，你见到个仔伸只手落去攞啲鱼出嚟踩死，你都会出声啦。 我某程度上系同意你所讲嘅嗰样嘢嘅，就系细路仔其实佢系模仿嘅啫。咁至于嗰样嘢嘅系咪人哋嘅财产啊，我唔应该掂啊，定系佢就一只虾嘅话，其实佢都有生命噶。我谂如果系太细个，佢真系唔知嘅。嗱，回想起嘅就系即系我自己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系好唔啱嘅。以前细个咧，真系唔识噶。我係會中意做啲咩嘢咧？係非常之殘忍啊！我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自己係好唔應該，但係嗰陣時候唔知點解覺得好好玩嘅，就係同啲朋友去山坑執啲山坑魚，跟住夾硬煲熟佢。 哦，但係唔係揾嚟食嘅， 唔係揾嚟食嘅， 模仿烹飪， 純粹揾嚟玩，冇錯，係模仿屋企人煲湯。 煲魚湯，但係我哋唔係湯咗佢，你只係生勾勾咁樣煲熟佢啊。嗰時候完全唔知道咁樣係，即係你其實殺死咗啲生命啊，你唔愛護佢哋啊，或者係點樣㗎？直至到大個啦，諗翻起呢一件事，就覺得自己我就話好唔應該。 我做過一件事咧， 太似我唔 嗰陣時細個咧，成日咧睇好多漫畫咧，捉雀仔咧，揾個碗揾條繩拉遠啲，咁裏邊擺啲梳，咁樣一拉條繩個碗就吸 通。 其實嗰陣時細路仔都唔明。我捉到俾你捉到啦，你又唔识养，我连笼都冇，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我唔谂第二步， 模仿啊嘛， 我唔谂第二步。咁咧，我有一次，因为我嗰时咧，亦都有个天台，我阿爷咧种咗好多花啊，同埋有个棚啊。咁我有一次意外见到个棚架上边咧，有一斗雀仔，有一斗啊，有一个 nest， 有个雀巢。 有冇细雀我唔知，但系大雀仔一定有嘅，可能佢迟啲都会生蛋嘅。咁于是有一日咧。我落雨，我仲专登等落雨，因为我知道咧落雨一定唔会出街啦，系咪先？咁于是咧我就着住雨褛，咁咧仲要企高喺个石台度，伸只手想去捉佢啦，咁样。我一掂一捉住佢嗰个尾巴嗰羽毛咧，佢就嘣一声，好惊啦，当然好惊啦，无端端有个人伸只手入嚟，佢就飞走咗。咁我嘅手咧揸住一条羽毛喺度发牛，发呆，唔知点算。哎哟！佢飛走咗啦，同埋佢唔再翻嚟啦，因為佢喺啲地方唔安全。咁、我嗰次其實都係叫做破壞咗佢家庭幸福嘅、因為佢本來就有個巢。咁、但係我捉佢嚇親佢，我空有一手羽毛咯，即係有兩隻羽毛咁喺個手度。 咁你係咪大個咗嘅時候先識咁樣諗啊？ 而家先識諗咯，同埋而家再諗翻，我俾你捉到佢，你邊識養啊？又冇籠，佢食乜嘢又唔知。即係咁。 但係呢啲愛的教育嘅話咧，你又要因應住佢，就係當時真係有咁樣嘅機會咧，你就好。另外一個即係我覺得嘅就係而家諗翻啲我好温馨嘅，就係、是、我以前屋企咧就有一個天井，個天井咧嗰度咧就有成日都唔知點解我阿嫲係中意擺一缸水喺度，我唔知佢嚟做乜嘅。點啊？即係有一日咧打完風之後，有一隻嗰啲麻雀仔跌咗落去下邊浸住咗，但係佢浮起咗，跟住咧哇！當然啦，細路仔見到嘅話咧 好 開 心啊， 好開心啊！有隻雀仔咧跌咗落去啊，真係有隻雀仔跌落水啊，跟住咧就真係咧撈翻出嚟嘅時候咧，我記得係我 夠佢死㗎啦。 系啊，冇错， 够佢死。 好好彩嘅咧，就系我嘅姑姐，跟住同佢教我哋咧，就系话点样将佢啊摆喺个毛巾度啊，帮佢咧就染翻干嗰啲毛啊，跟住仲要开，我好记得开咗个暖炉嗰阵时系冬天嚟嘅。 但你都要有后着噶，你都要有后着，咁你跟住点咧？ 唔谂噶啦，所以就你梗系救咗佢先啦，你梗系救咗佢先啦。咁跟住咧就见到佢慢慢苏醒，咁跟住咧就喂松毛松翼咁样，即系自己即系去 掟 下自己啲羽毛啊咁样。跟住就攞啲米啦去 喂佢， 喂佢啦，整咗个盒仔啦，好好地咁样安置咗佢啦。两日之后啊，你见到佢已经喺度唱歌啦，即系吱吱吱咁叫。咁跟住收尾咧就我姑姐就同我哋一齐喺翻嗰个天井嗰个位嗰度咧放走佢。 应该系咁， 以后你就会知道系啦咩叫做爱啦。 系啊，呢好重要。 同埋照顾啲小动物啦。 其实今日咧都有个新闻咧，就系讲外国有个男人咧，有一次揸揸车咧，见到路边啊有一只细细地嘅猫仔。其实咧，猫仔如果喺马路甚至系任何地方，都唔停止马路。我试过有一次喺某一个沙田一个停车场咧，即系嗰啲商场嘅停车场，就系见到有只猫，有几只猫仔啦行嚟行去，好危险，因为啲车真系睇唔到， 睇唔到噶， 一转出嚟就咩啦。 冇错啦，咁呢个男人咧见到只猫仔喺马路边，咁咧佢于是咧佢忍唔住落去咧就执咗佢，因为见到咧咁细只喺马路死梗啦。咁点知佢一执完之后咧，草堆跑咗十几只出嚟， 佢个 family 突然之间佢觉得。你冇理由救啲又唔救啲，你明唔明啊？一系你当睇唔到， 系啊， 开抌有一副睇唔到算。 除非我唔知， 除非我唔知， 我知我一定做。 系啦，你执得一只，佢啲兄弟姊妹，喂，猫可以一吞咁多咁样， 好 十几只 可以。 咁但系咧，佢话啲猫仔咧，第一。佢唔會咁俾你喺度捉啊嘛，即係你一想追佢又跑走咗，佢又去捉，擺咗架車咧又跳翻出嚟，結果佢 搞咗好耐， 好得意。 最後咧佢鎖曬啲窗，開一條罅仔，係一條罅，逐隻塞入去，逐隻塞入去，咁啊全部救曬翻去，咁啊擺上網， 好開心啊！ 都係嘅，即係我相信呢樣嘢都有一種叫做。救生嘅，救咗啲小生命嗰种快乐。 尤其是系即系我哋人咧，你对于一啲可能猫仔啊、狗仔啊咁样，系等于你自己个 B B 一样嘅，即系呢一种嘢嘅系与生俱来嘅，系我哋自己根本人之初系性本善嘅，系嗰种善心系会自自然喺咁样嘅 situation 里面你会走出嚟。 希望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多啲做呢啲咁好嘅，即系帮助人啦，或者 系 救小生命。 一定要呢、這个就系我哋丰收快活人大家庭里面嘅精神。 冇错，好啦，翻嚟我哋做今日嘅。网上情啊！ We'll make it. We'll make it. We'll make it. 未请新闻嘅呢首叫做《杀科》。仲有九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网上情，镜子老师。在一个庙宇里面，有一日徒弟仔买了一面镜，新的镜子，跟师傅说，师傅啊，这个镜好便宜啊，几百蚊就有这么大块。师傅就说了，咦，小心啊，第一打得烂，第二不要看穿这面镜平平地，他其实可以做你老师的。徒弟好诧异咁话：师傅啊，一块镜我嚟照嘅啫嘛，点做我老师啊？镜可以教我咩啊？禅师就话啦：你睇下，唔理系乜嘢东西，只要摆喺镜嘅前面，佢咪完完整整照出嚟，无一例外咧。徒弟就话：咁梗系啦。师傅话：呢一种从来唔选择，从来唔分别，完全自在接受所有嘅对象，你做唔做得到啊？咁我又做唔到啊！呢个叫真实不虚，天心同公道无所不包。哦，我明啦。嗱，仲有将镜前面嘅嘢拎走咗之后，镜里边仲有冇残留任何嘅影像呢？徒弟就话：师傅啊，咁你拎开咗啦，仲边会有嘢啫？师傅就话：呢个叫做五蕴皆空，过而不留，物来则应，物去则静。徒弟啊！你在生活之中可不可以来到事来则应，事过之后就摆低不再想它呢？师傅啊，我不得啊，有阵时有些不开心的事呢，我总会成日挂住的。还有啊，嗱，这面镜子如果有些智者或者一些很有钱的人，甚至是菩萨、帝王、高官，当他们来照镜的时候，那个镜会不会因为他们的身份特别尊贵，而好高兴咁加倍细心招呼佢哋，影得佢样更加靓？徒弟就话：咁梗系唔会啦。好啦，咁如果系一啲乞衣、孤儿、残障或者好穷苦嘅人嚟照呢个镜，那个镜会唔会因为佢哋嘅身份低微而厌恶，唔中意佢哋，求其咁照啲样出嚟呢？都唔会啊。师傅就话啦：呢个叫做在性不增，在凡不减。或者可以叫做与圣人居而不喜，与凡夫居而不忧。你做唔做得到？你系咪对所有阶层都系同样对待呢？仲有，当呢个物体照紧嘅时候，佢会唔会一路照住呢个物体，一路又谂住第二个物体呢？唔会啊！呢个叫做观自在菩萨，当前一念，自心一处，专心。在面前的事物，其他的都放不在眼内。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已无所得故。

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1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9.1，啱啱转咗系189.1，升7.2；恒生中国企业70.18，跌4.4；阿里巴巴95.5，跌3毫；腾讯控股322.4，跌0.8；盈富基金20.54，跌0.6。比亚迪股份263元，跌2元；港交所321.4，跌7.4；新东方在线22.5，升8.5；中国海洋石油10.84，升0.4；京东集团247.6，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63，瑞士法郎8.102，澳元5.389，加元6.012，新西兰元4.807，欧元7.792。每百日元对港元5.6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1点，跌789点。港金报16,16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09美元，卖出1,7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佐敦道啦。佐敦道因为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上海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佐敦道因为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上海街。咁至于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嘅紧急维修咧，亦都系继续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一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去红磡，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陶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二台话你知，哇！乜原来有小中风呢样嘢噶？ 吓，乜你唔知咩？有啲人喺中风之前都会先经历过所谓嘅小中风，即系短暂脑缺血咁解。症状可以系半边手脚，又或者系面部突然冇力，或者眼前突然漆黑一片，事后病人完全恢复正常。 咁我应该点样预防同点知自己有冇风险啊？ 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高血脂同埋肥胖等等，都系患上中风嘅最大风险因素。所以改变生活模式，例如有均衡饮食同埋恒常运动嘅好习惯，可以改善血脂同胆固醇水平，咁就可以降低中风嘅机会啦。 我哋去地区康健中心就可以学多啲关于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嘅方法。 系噶，佢哋有教你均衡饮食、健康入厨工作坊，仲有一系列运动课程，例如增肌消脂伸展班、瑜伽同埋有氧运动训练，仲可以进行评估同埋及早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 好、啊，不如一齐参加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阿欧， 二台话你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在这几年，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坚。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宦官出场。 哦，早晨，早晨， 早晨啊，五哥嘛。 放低你个电话，唔好玩手机。 我同我啲同学通讯啫。 都算翻得两个同学。 咁佢同我通讯唔得嘅咩？ 得两个同学， 两个唔可以通讯嘅咩？ 小姐姐就坐你前 面。我费事喺你面前度讲嘢，你又话我讲嘢，系咪啊？我温习大佬嘅话，跟住你又话我玩手机，咁佢又我可以点啊？ 呢个叫沟通平台啊嘛，系啊，社交媒体。 唔沟通我嚟做乜嘢？呢个平台。 好。 OK， 如果你同啲同学沟通，你除咗玩手机、WhatsApp 之外，仲会点样沟通？ 我直接同佢讲嘢噶，你又话我讲嘢啊？ 啱啊！然后会唔会有得闲饮茶呢？因为我今日就系讲茶， 茶 系饮茶个茶喺、哦、中国嘅历史咧，真系源远流长， 冇错。 同埋茶咧，亦都系由中国一路 spread 开去， 系咪有丝绸之路啊？ 世界 最初啲人点解会浸茶叶饮嘅？阿、老师，你会唔会讲埋嗰个茶叶嘅来源啊？ 喂，嗱，茶呢个字咧，以前唔系茶呢个字嘅，系、一个咩字咧？ 汤 错， 即系点啊？我唔系好明白，即系另外一样嘢代替， 即系演变落嚟变咗茶字嘅 叶字 吓， 叶 唔啱。 草 错 木 茶叶。嗱，俾少少提示你，同呢个茶字好近似嘅。错 咩印啊？ 人啊， 哦、人 即系你将个茶字拆开佢，咪就系两个草花头一个人，跟住个 啊！你又真系几趣字喎、 啊！系啊，好 Q 噶我， 又唔系 咩？我都话我好 Q 噶，我好靓噶，就加埋佢啦。系啊，点啊？ 唔知道， 唔知啊。 荼毒个荼字， 哦， 多一画啫嘛， 系 啊。但系点解会有个荼字咧？你荼都系一种植物嚟嘅， 唔知喎、 啊。你估系咩？ 有毒嘅植物，荼毒。 唔啱。 有咩植物啊？ 我陣間會解釋翻俾你聽咩叫荼毒，或者咩叫魚火魚荼。係啊， 係 係。 荼就係咩植物？ 嗯，冇錯。 可唔可以俾啲 tips 啊？ 植物嚟嘅咯，嗱。我一个拿字啫， 真系有问题。 系咩植物？植物 植物咯，可唔可以俾啲 tips 啊？植物咯，呢啲咁嘅女， 我都系就翻你咋 ？Q 啊！ 原来阿妈果然系女人嚟。 哎呀， 我叫阿妈唔系女人。 系啊， 嗱，同佢嘅味道有关嘅。你 咩味啊？ 茶有咩味啊？ 茶味咯。 仲有咧？ 香味， 香味咯， 仲有咧 苦涩味， 苦啱啦，苦嘅 苦涩。如果太多系会苦嘅， 哦系啊， 尤其是某啲浓味啲嘅， 冇错啦， 系会苦嘅。 其实个荼字咧系苦菜咁解，苦嘅菜嚟嘅吓。咁点解会边一个第一个系饮茶嘅咧？中国， 嗯， 我哋识唔识噶？ 识， 成日同佢倾偈噶你。 够唔够啦？ 纣王，佢应该系同呢啲酒池玉林嘅人倾偈。 嗱，接近啦，都系距离都成几千年噶啦，同而家 咁仲接近？ 系啊， 哦，距离而家， 你话个纣王， 纣王距离几千年 系啦？ 咁系边个啊？ 佢就系尝百草嗰一位先生，知唔知系边个？ 李时珍， 伏羲氏，乱讲快啲。皇帝即系嗰个咧，最早嗰个皇帝。 神农氏 系啊， 系啦，神农 唔关你事，系咪叫唔关你事啊？嗰个 你呢个太冇礼貌啦！ 唔系即系关人鬼事， 关人鬼事。 呢个我中意。 仲有 一个日本嗰个， 仲有一个叫多多士。 冇错， 日本嗰个系边个啊？ 关人鬼事咯，四个字噶嘛。 仲有一个。 我唔答你， 系啊，千祈唔好答啊！ 我都答你， 不希望你识， 我真系唔识， 我真系唔识啊！ 唔识就最好啦，千祈唔好学啊！ 好， 咁啊，神农氏咧，其实点解会开始饮茶咧？佢其实都系一个。意外一个 accident 嚟， 佢上百草啊嘛， 其实好多发明都系 accident 嚟噶， 系啊 ，accident 点串啊 ？accident 啱唔啱？我嘅走得未啊？ 答啱， 答啱咪走得噶啦。 你赶住去边啊？ 英文嘅。 系啊， 唔系咁呢啲嘢大家互通噶嘛。 我唔使讲去边，但我都唔想上呢 一堂。我问老师，神农氏英文系咩啊？ 哎呀，问得好，下次话俾你听。咁佢原来呢有一日呢佢你知啦神农氏佢一个科学家。 其实神农氏真係姓神农氏真係叫神农氏嘅咩佢呢个系佢嘅 nickname 嚟嘅啫嘛。 佢呢 神农氏应该有个名字。 佢嚟都几千年啦老师查唔到。 哦、 OK? 好好好。 係啊咁佢。 怒气呢问呢啲嘢唔知。 呢句说话， 逢礼拜三都系咁嘅。 可圈可点，点解你咁记仇？你乜都记住礼拜三。 我唔记仇，我记咩？ 你斋在未讲，你课程松散啫。 咪就系啦，唉，系啊，就 斋在未话啫。 佢原来有一日咧，佢即系做做下嘢啦，系。 陈老师做咩噶？平时系啊，做咩噶？ 佢系一个科学家嚟， 系 啊，尝百草啊，谂下一百种草啊，有时候食咗梗系会有唔舒服啦， 梗系啦，肚屙。 我唔知有， 其实佢傻仔嚟嘅，佢应该掹完叫人试下。有时候系咯， 系佢系傻，但系佢傻得嚟嘅话都几 Q。 咁咧，佢有一日咧，佢又无聊啦，即系做做下嘢啦，突然间咧煲水。佢煲水想飲水啦，突然間有本樹咧有啲葉跌咗落去，咁佢唔知喎，跟住咧，咦， 好味喎， 係啊，有啲色喎，黃黃地喎，咁佢就走去試下， 咁似尿都飲啊，黃黃地咪 又可係啊，絕對有呢個可能性㗎，係啊， 我真係傻仔啊，神農氏， 佢係啊，常百草已經傻啦，仲飲埋尿添， 咪就係咯， 咁啊尿療法第一個點解會飲尿咧？嗬？嗱，你讲得啱啦，点解会有尿疗法嘅咧？ 神龙氏真系对唔住，神龙氏唔好意思。 我呢个顽劣嘅学生， 我今日带咗你嚟、 啊，神哥，神哥唔好意思啊，神哥。Brother Sun， 其实你对于啲遥距课程嘅同学仔而家听紧个节目嗰啲，都好唔公平嘅。 点解我哋冇得暂完歌病，净系得你两可以暂完歌，暂完歌病都几爽嘅。 系啊，其实有好多人 得闲就整两句吓，得闲整两句。 咁佢又觉得哇，好好饮、啊。同埋咧，佢覺得好精神， 咁 首先咧，我想问老师，咁即系话佢头顶有棵茶树啦？如果唔系，点会？ 唔系茶树嚟嘅，系普通一棵树嚟嘅。嗱，咩树咧？我真系考究唔到啦。总之咧，就反正嗰啲叶跌咗落去，然后 即系话除咗茶叶咧，可能求其一啲叶都可以有。 如果听你咁样讲， 你求其去郊野公园，你摘几块叶浸落水都有味啦。 你试下去郊野公园摘几块叶啊？ 不如你先啦。先 我冇话去郊野公园摘几块叶，你知唔知你咁样系犯法噶？唔好嘈我啊！你讲 系咪喺 地下浸？ 系啊，真系唔好唔干净啊，唔卫生啊，千祈唔好咁做。咁于是咧就开始有饮茶呢样嘢啦。 哦， 然后咧。饮茶 都未开始噶，你都要种茶树噶嘛？你话佢唔系饮茶叶啊嘛？ 呢度都话几千年咯，几千年一路演变。 啊 okay、 大家有冇记得有关茶嘅成语啊？ 有， 讲啊！ 有茶就饮 茶，茶是 有茶 我知，茶是故乡啊！ 成语、啊， 我听过有茶就饮 茶。 你喺边一本成语手册嗰度查出嚟嘅 ？我唔知啊，嗰本。 系有冇听过？有冇听过？以茶代酒啊？ 有，以酒代茶。 以茶代酒啊！ 我而家中意以酒代茶， 唔得。系你饮过啲咩茶？你系中意饮噶？ 我中意饮保利。 我饮过马骝咪。喂，但系原来真好贵噶， 好贵噶！ 我人生饮过一次之后，我唔舍得饮啦。 系， 因为嗰次喺酒楼，佢忽然间个伙计走嚟推介，净系茶钱都六啊几七十蚊啊！ 哇， 好贵嗬， 好贵啊！ 不过可能喺某啲中意饮茶嘅人嚟讲，都好湿湿碎啫。即系我咁谂。 我见到有啲千年宝利嗰啲真系黐线， 嗰啲真好贵 啊！系啊，好似啲酒咁样卖到， 系啊，会醉噶，饮茶会醉噶， 茶醉啊！ 你知唔知啊？ 我试过， 会点噶？真系醉噶， 晕咯。你个人会晕噶， 饮好多先会晕嘅。 唔系，佢就系唔知第几泡啊，咁跟住佢就系话就唔知有啲咩嘢，系有第几泡 浸咁解。 浸泡，即系第一次嘅话，呢个第一泡佢系唔要啊嘛，我哋当系 洗 茶叶嘅啫嘛，洗茶。咁跟住又就唔知第几泡之后，咁跟住佢就话嗱，你小心啲啊！如果系有啲人唔受得嘅话咧，可能会有呢个茶醉噶。佢一讲完之后嘅话咧，就嚟啦。 即系心理影响啊？ 唔系。你真系你起身嘅时候，你会觉得即系有啲好似哦咁啊就不过嗰次嗰个饮茶都几贵啊，佢又有少少小点咁样嘅，懒系精致咁俾你有得食嘅。 高点啊！ 不过嗰间嘢我唔知仲有冇得开啦，系啊，喺九龙钻石山嘅。 有个 你知我讲紧边间？ 月字嗰个？ 唔系。 哦 ，OK， 我哋再 继续。 不过好多时而家街上面买嗰啲茶包咧，好淡嘅嗬，啲味嗬，即系 得啦。 好一般咯、啊， 做得茶包嗰啲咧都系茶碎嚟嘅， 系啊， 其实咧应该系唔好用茶包， 嘢嚟嘅， 冇错，佢系碎晒唔靓嗰啲咧，佢就搵嚟做茶包。 嗱，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白雀茶你有冇听过？ 有， 英国 Earl Grey 好中意， 你中意啊嘛？ 系啊， 你知唔知？ 咁点咧？ 你好用力，我冇好用力咁答你。 你知唔知佢？点样嚟噶？ 点解叫白雀茶？ 系啊，点解叫白雀茶？你知唔知啊？ 系一个白雀用佢啲丝袜嚟冲嘅奶茶， 真系用白雀发明嘅， 一个人名嚟嘅。 哦， 真系啊，白雀 L Grey 系一个人名嚟嘅。 吓，而嗰啲 L Grey 就系呢一个白雀。 系啦，而嗰啲茶叶咧系由中国送过去。 哦， 系啦， 进贡嘅。 系啊，佢呢个 佢点样发明咧？佢系将唔同嘅茶叶捞出嚟嘅啫，系咪啊？ 捞出嚟嘅，跟住咧就去咗阿白雀饮完之后咧，哇，好好饮啊 ！Very good。白雀啊嘛，系咪？ 跟住就用呢样嘢做咗佢名， 系啦，就叫做白雀茶啦。 哦，就因为佢喜欢呢一只茶。 系啦，咁其实所有呢啲茶叶咧，都系由中国由荷兰人一路咁样送出去嘅。跟住 即系去欧洲嗰边。 系啦，日本个僧人嚟到咧，然后又再将啲茶叶带翻去，就磨茶，好多茶都系发。 老师，你知唔知道咧？嗰个而家茶餐厅嗰啲叫我哋苏哥叫丝袜奶茶咧，系用咩捞出嚟？ 石兰红茶 好似咧，我听人讲过要一两只捞嘅， 仲有保利， 系啊， 几只噶， 即系你唔可以净系用石兰嗰只， 唔可以， 仲要捞嗰只保利咩？ 系啊，保利茶，保利茶叶啊， 要捞嘅， 我就唔好肯定系咪有保利茶，我知系几只， 系啊，因为 先至有呢一只，我哋有香港嘅港式 道， 冇错， 因为咧好多即系茶嘅师傅咧，佢唔会讲俾你听佢点样教出嚟， 讲俾你听啫。 佢讲俾你听，佢点讲咧？ 佢啊， 佢点讲啊？ 细细声同我讲咯，我听唔到。 好，你都好， 我见到佢双眼又点火。 唔系， 好，你讲。 佢唔系第一。 事噶啦，佢今日唔知做乜嘢。 唔系，我今日 潮热，今日潮热。佢话要用一俾翻啲湿润嘢佢。 我觉得你一头先我哋嘅答案到，好在就系话佢听听听九听九呢个衰够衰。好，你再一个捉佢。关于茶嘅冇所谓，乜、哎、都得。 所以茶听先啦。我最唔中意饮茶嘅 啫。点解啊？ 我唔知 你唔中意饮茶。 我咪讲过啦。 你唔中意饮茶？ 我因为呕啊嘛一次。 系， 系啊， 你可能本来就唔舒服啫，点会饮茶呕噶？ 唔系真系噶，有 茶咧，某啲情 况 咧，冇佢唔得噶。第一，月饼食月饼如果冇一杯茶咧、嗯，你会感觉系啊，即系佢好滞嘅。又或者有啲人咧，食大闸蟹都系、嗯，食完大闸蟹又饮翻啲唔知咩茶系嘛，嗰啲 唔系唔系大闸蟹就唔系，系啊，饮姜水， 姜水系咪？ 冇错。 但总之咧，某啲嘅食物咧，调有啲茶咧，你会食得系更加开心。 姜茶嗬，应该 讲完未啊？ 讲完啦。 你想点？ 记唔记得头先要你做咩啊？ 做咗咯，佢 你就讲得啫， 又听唔到。 喂喂， 我叫你用个茶碟做句啊， 听唔到，听唔到。 O K， 出 你作，你作到我 O K。 作紧啦， 要啊，你继续， 你继续。出出出， 我最唔中意饮出出。 天需要分离，海需要分离。光需要阴，干需要湿，很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纶，不需要纸，只需要色，一需要意。很需要分离，很需要分离，这将要出现，更好的时机，更好的时机。多一个心，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面，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觉得更易。 昨天我媽讚你喎、 啊、你媽咪讚我？ 是啊，我媽咪說你是一個好老師啊。 真的？她怎樣說的？快點說給我聽。 她說無論你做些什麼事，只要我們不要學，那就已經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了、 啊、 唯一一件事叫我們要學的 是什麼？快點說，快點說， 就是每天十點到一點聽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風騷發活人咯。哈哈，真的，我越聽越開心啊。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系咪落堂啦，老师？ 落咗啦， 落咗啦， 唔使唔使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叉啦，唔叉啦。 中意呢首歌叉叉叉，我最唔中意就系饮酒。 你日日喺度叉叉叉啦，我睇你毕业之后你有咩做？ 哎呀，好啦，翻嚟我哋讲下电影、电视剧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连跌两个月，创近两年半新低。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76.1，按月跌幅扩大至1.65%，按年跌5.5%，头七个月累计跌4.5%。至於上月租金指數報178.9，按月升0.62%，連續兩個月回升，創五個月新高。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政府應該馬上落實第四階段疫苗通行證，並同步推行入境檢疫隔離0+7的方案，作為提升疫苗接種率的誘因。他認為在現階段推行0+7方案，對本港疫情走勢不會有大影響。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解釋，現時境外抵港人士所帶的病毒和本港正在爆發的病毒並沒有分別，加上入境者有黃碼和定期檢測安排，風險可控。他又說，政府日前公布的一系列防疫新措施較為溫和，建議再研究如何落實第四針，因為數據已經非常清楚，接種疫苗可以減低重症和死亡率。發展局局長寧漢豪表示，過去幾年的造地項目遇到爭議確實不少，他個人認為要思考下政府有沒有合理基礎推展，而在粉嶺高球場這個項目答案是有。宁汉豪解释，这个项目早年已经经过公众讨论，有深入技术可行性研究，在交通、环评和建屋等方面都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预计12000个公屋单位能够在未来10年之后建成，对整体供应是重要构成部分，而即使在哪一度起屋都对香港推展高球活动无影响。他又說，有關項目現時處於法定程序當中，除了環評亦都有城規程序。時任港台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玲涉及報導元朗721襲擊案進行車牌查冊，被控作虛假陳述，去年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玉玲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今朝開庭審理，蔡玉玲到庭旁聽。主任裁判官徐以薇去年裁決的時候說，被告利用資料查找車主身份，作採訪和報導兩個用途，而並非在網上申請期間聲明的用途，即是用作和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的用途。被告申請的時候肯定清楚知道為採訪和報導而申請，不屬於運輸署提供3個選項，而就算為了採訪亦都需要按照當局規定。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2-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1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489.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3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8.9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70.24跌3.8， 腾讯控股324蚊跌2毫，阿里巴巴95.6跌2毫，盈富基金20.58跌0.2，比亚迪股份263.6跌0.4，港交所321.2跌7.6，中国海洋石油10.88升0.8，系升0.8，京东集团248蚊跌4毫，新东方在线22.5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53，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6，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993，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1点，跌780点。港金报16,160蚊，跌2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6.35美元，賣出1,726.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返佐敦道啦，佐敦道嘅突发事件已经处理好，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白加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呢一段嘅佐敦道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薄扶林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门牌21号嗰段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城方向近住枫树窝路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青衣交汇处。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去红磡、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很严重的，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曾经最相信，如今变得绝不可信。 许叔叔，我问你啲嘢， 你讲。 他说你为了200万出卖我阿爸的事是不是真的？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没呃你啊，罗队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10几20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 同埋一根菜心。呢、這個 moment 喺呢幾年裏面呢，係我最豐收、最快活嘅時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時刻，真係好豐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四十分翻嚟，丰收快活人啦，讲下电影电视啦吓。咁、 yeah! 啊，我睇咗，其实我睇咗好多套戏，我拣咗其中一套好旧好旧嘅电影啦、 嗯。 首先未讲呢一套电影之前，大家有冇听过呢一类嘅电影主题曲？属于一种。而家好少睇到嘅電影戲種， 小學嗰陣時 候，牛仔片， 冇錯，西部牛仔片。西部牛仔片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曾經為咗某一個 character 啦、即係戲嘅裏邊嘅人物咧，係買咗呢一張唱片嘅。 查理斯布朗神啊？ 唔係。佢叫做麒麟伊士 華，哇！麒麟伊士華好犀利啊！ 呢一套而家放紧呢一个咧，就叫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啦吓。咁系佢《独行侠》系列里边其中一套。独行侠呢一个人物咧，喺当年嘅西部牛仔片里边咧，可以话独树一格。佢个形象咧好出嘅。如果大家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独行侠点样嘅咧？就戴嗰啲墨西哥阔边帽啦，好似一般嘅 cowboy 咁啦。佢、有一个好似用地毡形容，好似好似披肩啊，咁、 样披斗篷 啊，披住自己啦。咁同埋咧就须根啦，同埋咧通常都咬住半支烟咁样啦，咁样眯即系嗰只眼咧半眯咁样啦，真系太阳晒到好似好型咁样啦吓。咁独行侠喺以前嚟讲咧，我系好中意睇嘅一个系列，佢拍过好多套。独行侠亦都令到麒麟伊士活咧红透半边天啊！咁、到最后拍咗好，除咗独行侠做咗好多咧，咩辣手神探啊等等等等啦，即系好多人觉得佢系一种铁汉啊！咁我见到咧电影平台咧有呢一个独行侠嘅其中一套，我未睇过嘅，好开心，即刻揿入去睇啦咁样。佢中文译名咧叫做《独行侠红屋》。红色嘅屋，千霸即系千灭霸王咁样啦吓。咁、我睇翻上网，睇翻佢有另一个译名嘅，叫荒野浪子咁样，就唔系好关事。 好， 系啊，荒野浪子就好似，但系咁，但系咁，佢个英文名就系 The Stranger。 嗯， 哦， 系啊， 咁咪译得唔靓咯。 独行侠只系香港一啲电影译名嘅人俾佢嘅一个名字，红咗，譬如盲侠红咗咁啊。以后咧，总之啊，圣新泰罗就一定系盲侠噶啦，咁样。 即系007系咪？系啦，啲咁嘅系列电影， 系啊， 冇错啦。咁但系咧，评述即系坦白讲，系真系几失望嘅。 点解啊？ 相当之失望，我甚至分咗几次先睇晒。 吓， 因为我唔想唔睇晒，但系我真系我受不了啊！嗰个剧情同埋嗰啲里边嘅好多嘢啦。嗱、首先咁讲啦，可能我哋中坏咗啊！睇咁多年电影之后咧，而家睇翻咧，觉得咁简陋嘅，即系佢一个大幕。 我举手。我举手，即系如果我自己有时如果好似阿大佬咁咧，睇翻啲30年前、40年前嘅戏咧，我会用代入翻30年前、40年前嗰个水平去睇。 系， 我觉得要公平啲。 冇 错， 我咪话啦，虽然好似我哋中埋咗啦，再睇翻大漠荒野、一个西部小镇10多间屋、10多个演员，砰砰砰做完啦，成出戏就系咁啦吓。咁第一就好似好简陋啦，第一，但系呢个都唔系最重要，而系独行侠嗰个侠字令我觉得。同埋我以前我記得獨行俠都係個好人嚟嘅，咁但係呢 樣附約嗰啲咯，先要合噶嘛，係嘛？ 紅屋千霸咁，我講兩個劇情俾你聽啦嚇。第一咧就喺一個小鎮，呢、這個小鎮咧就以前得罪過三個惡霸，佢哋放監啦。咁所以呢個小鎮咧就好驚，因為 驚 呢係啦，會呢，因為嗰陣時咧叫做冇咩法紀嘅、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咁好嘅。以前咧係得個警長，但個警長咧，因為上個警長俾人整死咗，呢、個警長夾硬擁呢個肥佬出嚟，喂，你做啦咁樣，你明唔明啊？ 明啊， 即係佢係可能係弱過你樓下個看更嘅，佢都係頂住個位嘅啫，佢做唔到啲咩嘅。好啦，咁咧就呢條村咧知道三個惡霸即將會放假，好驚啦！ 驚啊！ 喺呢個時候，獨行俠就嚟啦，各，淨係影佢行入村咧，影咗10分鐘， 係咁嘅。 好啦。咁跟住咧就 放慢啲咯。 咁講佢就去酒吧飲酒啦。咁然之後咧就喺街上面又行一陣啦。行一陣咧，佢撞到一個女仔，坑大家撞到大家。咁、那個女仔就鬧佢：，咁搞錯啊！你咩？咁大家初而口角，繼而點樣咧？你覺得？ 動武 咯？唔係動武， 嘴 係啊！獨行俠拉咗佢去一間空屋裏邊， 嘴 唔係，係滾搞咗佢。 搞錯啊！ 破壞曬個形象 啊！ 開咗 嗰 套戲， 錯啊！ 做咗10多20分鐘。佢已经滚搞咗个良家妇女啦，你系咪已经有心吓？ 系啩？ 独行侠， 你歹毒定即系咁咯？咁仲要系冇人做任何嘢，都系喺嗰个地方咧，冇人会出嚟执行任何嘅。 嗯， 一样大摇大摆 发生， 系啦，着紧件衫大摇大摆咁就出去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入呢个镇里边咧有三个近乎流民。本来咧啲条村民咧就揾呢三个流民谂住对嗰三个放监嘅，咁呢三个流民见到佢啊做懒巴闭，就走埋言语挑人，讲咗几句独行侠砰砰砰死晒， 又 啱你睇， 又唔使负责， 好啱你睇啊！一嚟嘅话就已经滚搞啲女孩， 滚搞女孩，无端端又杀咗三个人，都冇事。继续仲可以喺理发店嗰度冲凉啊、剃须啊、嘻嘻哈哈同 乜嘢嘅理发店啊？ 冇法纪啊！呢个地方简直系 好叫独行。 跟住警长就哎佢啦，你可唔可以保护我哋啊？咁样得嗱，你而家喺个酒店，佢有一间细细地嘅 hotel 嘅，即系成个村里边，我要住最靓嗰间房。同埋叫啊嗰个老板娘，酒店嘅老板娘招呼我餐餐去食好嘢咁咯， 净系食嘢啫系嘛，冇滚搞佢， 最后都滚搞，连个中年老板娘 滚搞佢咧， 中年嗰个老板娘 老老马， 后来嗰、那个佢第一个滚搞个女仔唔知去咗边啊嘛，佢忽然间有望住老板娘，你跟我上嚟，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下一个 shot 已经 戏嚟噶， 你系咪睇错咗 啊？ 你今晚翻去睇啊？我点可以将独行侠呢个名字灌喺你身上？ 肯定系麒麟烟笑话，定系改咗个名叫麒麟咩活啦？咁 麒麟冇咩活， 系咪啊？ 麒麟好快活啦，系啊， 搞错、啊， 个形象何来啊？ 系啊， 你点可能系戏里边嗰个叫做英雄、啊？ 冇啦，跟住就冇啦。 有，收尾终于嗰三个恶霸嚟咧。总之就系嘣嘣嘣咁，即系五分钟内扫低咗佢三个。 我分享一下，我小学嗰阵时咧，六年班咧，学校唔知点解搞一个化妆比赛，我哋班咧就系做呢一个独行侠。我好记得个同学嘅打扮咧，就 系 有顶毡帽啦，斗篷啦，同埋最好玩嘅，即系条桥咧就系话。攞支火柴就喺佢個靴嗰度，速點著個火柴。但係咧，其實我哋就係剪咗火柴盒嗰條邊邊，黐咗喺個對靴度。我仲記得嗰首歌，我哋改咗個中文歌詞嘅，我好記得，叫賊仔企定咪喐手神，噔噔噔，我好記得。 唔係你哋改嘅，係有呢一隻歌㗎，係賊仔企定。 嗰個人 唔知咪鄭君綿定係邊個唱？ 仲有咧。佢戏里边咧嗰个口哨声好出噶， 系啊，嘟嘟嘟嘟嘟嘟， 啊，系咪 真系破坏晒？ 系咪啊？你觉得 系啊？佢应该系一个正面正人君子嚟 嘅。你以前睇嗰啲唔系咁噶， 唔系咁嘅。有一个村民讲得好啱啊，佢话我哋成日惊我三个放监，其实佢仲衰过嗰三个。 咪系咯。 起码嗰三个都唔会强， 成条村滚搞咗两个女人。 系啊， 系啊。 佢其实佢咪仲衰，佢话点解你哋要咁怕佢咧？仲应承咗俾好多钱佢。 系 哇， 系啊。 点解麒麟烟笑话会接嘅呢套戏？ 佢变咗啦， 自导自演嘅。 哇， 呢度系佢 direct 嘅。 哇，简直就系佢嘅人生 就 为 咗 两。 嗰兩場戲， 哇唔得！ 咁、 anyway, 如果大家就想即係重温下呢個獨行俠，就又唔介意，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劇情就睇，但我就覺得 你笑住嚟睇得唔得？ 係啊。 笑住去睇得唔得？值唔值？ 即系用另一种态度去睇。 系啊，即系我意思，你唔 好有咩期望。 系啊，咁咪先至可以咯。O K， 好有趣。 O K， 我觉得反而令到 我 有兴趣想睇，甚至睇埋佢嘅系列，系咪？ 滚搞系列。 系啦。好啦，我要介绍一套咧，就系一套法国疯狂黑色喜剧。叫做欲罢不能 啊！我中意黑色喜剧， 系啦，黑色喜剧。咁其实咧，欲罢不能咧，肉咧就系呢一个嘅，就系我哋食嘅牛肉啊、猪肉啊嗰个肉。咁咧就系讲紧个故事咧，就系有一对嘅男女啦，咁佢哋就夫妇啦，开咗有一间嘅肉店，咁啊成日都俾人哋讲佢哋屠夫屠夫，因为佢哋一定要切割啲肉啊，咁先可以卖到俾人噶嘛。咁亦都知道嘅就系话呢个社会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即系比较系即系犀利都会极端啲嘅，就系嗰啲叫纯素主义者，即系佢净系食素嘅啫。仲要好揀擇嘅，點不知有一日咧就衝入佢哋嘅肉店嗰度咧就淋佢哋紅油， 係 咪有呢啲咁樣嘅活動嘅？你 哋兩個 係咪 追債啊？係咪追債？ 唔係啊，只不過就係話佢哋係純素主義者，咁佢哋當然嘅就係會去 反對佢哋，係 啦，會反對或者係會去搗亂啲 其他人 賣肉嘅一啲咁樣嘅嘢，咁佢哋係一個對立面嚟噶嘛，係咪？好啦，咁跟住咧當然係好嬲啦，咁啊老婆就有冇搞錯？你哋要做啲嘢啦咁樣，但係其實咧個老公又覺得咁都。 冇辦法咯。而且佢哋兩個係比較老道嘅嚇，佢間肉店咧就係唔生意係唔好嘅。點不知有一次咧就係俾人哋滾搞完之後咧， 又滾搞啊！ 意外當中，俾一次嘅意外當中。就佢就撞死咗，其中有一個就係喺佢哋個肉店嗰度咧淋紅油嘅一位嘅就係素食主義者， 哇！ 撞死咗啊！ 大件事啦！ 咁跟住後屘咧， 就陰謀論， 老婆就把心一橫啦。既然係咁嘅話，不如我哋將佢搬翻去，就將佢分咗佢啦。 哇！ 咁啊冇，因為佢好嬲啊嘛！你係咪其實係瘋狂嘅？大家就真係要將你嗰啲道德嘅枷鎖啊，有好多呢啲咁嘅嘢，你一定要放低先。咁啊就根本上就係亂咁亂， 但佢唔係跑得太核突嘅。即 都少少噶嚇，都少少噶，即係嚟剁啲嘢，你會見到就隻手揈埋一邊咁樣嗰啲咁嘅嘢嘅。但係你覺得好笑，因為佢係個喜劇。OK，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將佢嗰條屍就搬咗翻去屋企嗰度。咁跟住咧就話你搞掂佢啊，咁就叫阿老公搞掂佢。咁阿老公咧就將佢有某部分嘅肉咧就將佢咧擺咗落去一個切肉機嗰度。點不知道第二朝早嘅時候就發覺，咦？點解老婆喺度做緊生意嘅？佢唔知道啊！佢琴晚咧就將嗰位嘅人嘅師弟係啦，就咧就喺度切緊啲肉嗰度咧就喺度賣緊俾人喎。咁啊有一位咧就好中意追求好完美肉食嘅一位嘅，成日都光顧佢嘅人咧，就走過嚟就講就咁好得意嘅，因為咧喺外國嗰度，如果你要買呢一啲嘅啲肉咧，其實你可以試食噶嘛。佢切一塊俾佢食嘅時候，佢好味道，我從嚟都未食過呢啲咁好味道嘅，俾一斤我。咁你點樣知就傳開去咧？好多人就嚟 講 出嚟啦， 佢啲肉好正，排曬 隊。咁啊啲人就問啦，就話：，從來都未試過啲咁好味嘅嘢，其實係咩嚟㗎？佢哋就亂噏啦，係伊朗嚟嘅一啲嘅，就係非常之好味嘅火腿。 因為佢以前冇咁好生意，於是佢覺得，咦咁好生意，不如就食翻呢條水來啦。 咁跟住佢哋兩個咧就喺度傾咯，即係喺度話：，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咧？係因為佢哋咧由細到大嘅話咧都係食素嘅，所以佢哋啲人肉係特別好味。跟住就周圍。杀呢一啲人， 哎呀， 你明唔明啊？ 哇，好正！ 杀一啲纯即系食素嘅主义者， 因为佢哋冇杂质啊， 冇杂质喺里面，佢哋仲会大家要坐喺度嗰阵望望就呢一个肥佬，你觉得佢哋应该系咪会可以有到和牛呢一种咁样嘅嘢？即系又有啲脂肪， 原来黑色喜剧 系啦，即系一个黑色喜剧，咁佢就会去杀呢一啲人，就跟住咧就摆喺自己嗰个肉店嗰度就去卖咯。咁其实当然佢有好多嘅其他嘅发展嘅，不过我先可能要同大家有一个少少嘅中谷就係呢一套戲裏面嘅話，你一定要放低曬所有嘅嘢，因為其實佢挖苦有好多唔同一啲我哋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地獄嘅話題嘅，例如涉及宗教啊，涉及一啲膚色啊、種族啊呢啲咁嘅嘢，佢裏面全部都有嘅，佢係攞嚟笑嘅啫。 明白。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睇完之後嘅話咧，你都會發覺嘅就係，雖則大家都喺度覺得話，即係你要有一啲嘢你唔可以講或者係要點樣，但如果你喺一個喜劇嘅設計之下，係啦。你就應該要將嗰條界線係啦，就要即係鬆開佢。 如果唔係就唔中意睇。 你就會覺得就哇，你會覺得好 荒謬 係啊！即係哇咁樣笑人哋，咁樣話人哋，即係要講女人啊、男人啊。其實有時候好多嘢呢啲都係啲對立面咯，係咪啊？食肉嘅係咪唔啱咧？係咪一定要食素先至好咧？但係你哋需唔需要成為一個對立面咧？ 係啊！ 有時候我覺得去到一個大家都喺度即係太過去極端嘅一個情況嘅時候嘅話，就會唔好咯。 係啊， 咁我睇。然之後嘅話，其實係幾好笑嘅， 係 啦， 我有興趣喎呢套戲， 英文名就叫做 Barbecue， Some Like It Rare。 哇！喂，呢個我覺得真係夠瘋狂喎，好中意睇呢啲瘋狂嘅戲嘅，因為你要去到好盡好盡， 冇錯啦， 先正 盡嘅。 係啊，如果唔係你唔頂唔掉咁樣樣。 你諗下，你咁樣個位係咪就覺得哇係喎？因為佢哋食素嘅，所以佢啲肉特別好味，跟住我就殺佢哋啦。咁你已經好黐線啦， 好脱離現實咯， 好脱離現實。 够疯狂，正系我介绍一套港产片，呢一套就叫《一秒拳王》。起身我开始睇一两分钟咧，我觉得咦，会唔会中伏呢？佢就系讲一个人咁响佢 B B 出世嘅时候咧，因为出现咗少少嘅意外，佢咧就死咗一秒钟。于是咧，佢就可以有预知一秒钟会发生咩事嘅能力。咁呢套戏咧，个导演咧叫做赵善行，系一年青人，佢系乐队嚟嘅。咁佢亦都系呢套电影嘅编 同埋道同埋演啊，我覺得睇年青人嘅戲咧，係真係另外有一種感覺， 有啲熱血喺度啊！ 係啊，佢另一個男主角就叫周國賢，又係唱歌嘅。咁我覺得 好大隻個練到 係啊！佢為咗呢套戲，即係佢嗰啲片尾咧，兩個後生仔同埋成個 team 咧，仲有個女主角叫林明晶嚇。咁、唯一一個即係熟口面啲嘅就係阿彭哥羅海鵬，就係、是、一個酒吧嘅一個老闆。其實講 彭哥有冇練啊？有冇六个腹肌？ 练紧睇上升。喂，但我真的觉得呢套戏几好睇、哦。佢系、曾经有四项金像奖嘅提名，同埋都系、票房都唔错嘅。咁但系呢个导演之前有套戏咧，就系、是、死得好，即系输得好惨嘅。咁但我觉得呢个年轻人咧。好明快嘅呢套電影嘅節奏，好明快。即雖然亦都係講一個好好老土、好氹堆，帶住個仔 勵志故事嚟嘅， 勵志故事嚟嘅，有一個擂台嗰度點點點，個結局係點咧？你自己去睇。 但頭先你提到嗰個咧都幾科幻喎，即我可以預知一秒後嘅事情，即係呢樣嘢 用啊？呢樣 用唔用啊？ 有用，但係後來去到打比賽、就因為交通意外冇咗呢種能力。 嚇、哦，係啊， 係啊。冇， 但 系佢 安排 咗 一 类 有咩意思咧？又有又冇咁样。 结果佢要靠自己。 哦， 即系本来以为 系啊，以 为 有 着数， 系啦、 啊嗯。 即系佢后生嘅时候咧，就靠呢样嘢就走去赌钱啊，赌啤牌啊，同啲师奶去。因为阿罗一鹏开酒吧啊嘛，佢喺嗰度做就话呃啲师奶差十五二十，连赢咗几多钱，连赢几多铺咧就攞佢$500咁样样。个节奏好明快，我觉得大家即系可以睇下啦，同埋因为。呢一輪嗰啲好多年青人拍嘅電影，我覺得真係唔錯，可以真係值得鼓勵 支持下啦。 好 係啊，你要支持香港嘅電影啦。 嗯，好啦，翻嚟12:00之後，我哋就會有 十女關注組。 正啊， 冇錯， 瞓覺， 瞓覺， 正啊，大家一齊瞓覺。 好啊。 對對錯錯，愛過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竟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抱舍，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嚟风骚啦！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听呢个风骚浮人3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好快咧，听十二点嘅新闻之后啦，翻翻嚟咧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咁大家就留意住，千祈唔好行开啦。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脱欧嘅呼声越嚟越高，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制裁以嚟，欧盟国家一直努力应对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正試圖減少由俄羅斯進口能源，歐盟四成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但莫斯科近期切斷供應。在德國，最新的電力合同達到每兆瓦時995歐元，在法國更加高達1130歐元，數字比去年同期增加10倍以上。德國執政社民黨計劃第三度推出紓困措施，应付能源价格飙升。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0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51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3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89.3，升7.4。恒生中国企业70.24，跌3.8；腾讯控股324蚊，跌2毫；阿里巴巴95.6，跌2毫；盈富基金20.56，跌0.4；比亚迪股份264蚊，跌1蚊；港交所321.2，跌7.6；中国海洋石油10.88，升0.8；京东集团248.4，冇起跌；友邦保险77.85，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57，瑞士法郎8.099，澳元5.383，加元6.01，新西兰元4.799，欧元7.7895。每百日元对港元5.6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1点，跌790点。港金报16,160蚊，跌2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4.34美元，賣出1724.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由于有道路维修工程，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挤塞，龙尾喺南昌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城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青衣路近住长青村。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近住洋屋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海滨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红磡、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See b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睡眠啊！哇 ，Hello 有人们 ，Hello 莎拉姐， 好挂住你啊！好耐冇，哎呀，我哋又要嚟妹先咯，嗬、啊！做咩咁靓女啊？今日瞓得好好啊？你 见你啊嘛， 我知、 啊， 你唔化你靓我噶啦，系咪咁讲啊？ 你唔化，唔好讲呢样嘢。 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呢一个主题咧就系睡眠。诶、嗯，马家姐又喺度嘴藐藐做咩事啊？吓，讲嘢啊，马家姐你好啊，马家姐。 我唔抵得佢件衫拉咗个膊头落， 系啊，你拉个肚腩出嚟咯， 俾大家见啦， 离晒谱。 阿子，我心肝真系卜卜跳，我见到佢嘅时候， 我做女嗰阵时仲劲过你啊。 几多年前啦，阿家姐，你做女，唉，好啦，咁我哋咧言归正传啊吓，咁啊讲关于睡眠，咁啊点解会谂住嘅就系即系要讲呢一个嘅话题咧？ 因为我哋上次咧讲饮水啦， 系啊， 咁咧都好多人关注， 梗系啦， 咁咧瞓觉咧又系个个人都要瞓噶嘛， uh-huh, 不能缺少噶嘛，我哋熟女们， 冇错， 咁咧呢个睡眠瘦身法吸唔吸引？ 哇，睡眠瘦身法，我即系瞓喺度都可以瘦， 系， 我有听讲过， 上次饮。 好似是香港人發現的， 是吗？ 是啊，是一個香港的女仔在那裡周圍跟別人說的，就說其實躺在這裡都可以瘦的，不用好像你們這樣做， 就 是悠 悠， 可能是你來的。好，快點快點 說。是啊，睡得好之外，即是睡得好除了心情好之外，還可以增強我們 抵抗力啦， 系冇错啦，同埋瞓啱时间咧，仲可以瘦身啦，同埋瞓啱环境都可以瘦身嘅。 唔系啩？ 系啊，嗱，不如讲下我哋首先讲下，有啲咩会影响我哋睡眠先啦？ 睡眠之前瞓觉，瞓觉之前嘅做啲咩嘢？ 系啦， 系啊，我觉得好紧要 嘅。你觉得？ 嗱，我而家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嘅，我而家有一个助眠嘅方法，你知唔知系乜嘢？就系睇一啲好闷嘅戏。 我听过你讲， 你觉得真系得噶？你最好睇个十万八千次，你根本完全系点样都眯埋眼，你都知道佢下一步做啲咩嗰啲戏。 系， 因为若果唔系嘅话咧，你会谂嘅。咁所以咧，你就系你好惯嗰啲戏，好闷嘅，你就永远你瞓觉之前你都系睇佢咧，你就会好似啲 B B 咁样噶啦。睇嗰套戏嘅就你好熟啊，就系睇套戏就系等于代表要瞓觉，咁你就会瞓着噶啦。 我唔得噶，因为我一睇嘢咧，我一定要熄晒所有周围环境啲灯同埋声。 我唔系啊嘛， 我蚊子飞过我都瞓唔到 嘅。哦， 系啊，我要戴耳塞， 咁好麻烦。 系啊，同埋你食得太饱咧，瞓之前都会影响你睡眠质素啦。咁最好都系睡眠之前三个钟唔好食嘢，同埋瞓之前唔好食啲太辣、太酸、太刺激嘅嘢都唔好咯，会影响你嘅睡眠咯，同埋即系唔好饮啲咖啡啊，有咖啡因嘅嘢，或者食烟啊、奶茶、茶都刺激噶嘛。 有冇话几多个钟头之前啊？要 最好三四个钟头之前。 咁 耐之前啊， 系 啊，即系如果譬如你谂住， 咁但系如果你饮咖啡，最好唔好夜晚饮咯。 我冇噶， 我知啊，你随时饮， 我随时 瞓 得 着， 系啊，我半夜起身饮杯 咗啦，已经唔好 啊， 系啊，唔好啊，记得系啦，同埋手机嘅蓝光咯，众所周知啊， 你话下你自己先， 喂，唔好爆啊，唔好爆，唔好爆我啲嘢出嚟。Me time 啊嘛，我呢啲嘢 瞓觉之前其实就真系唔好或者喺度玩手机，系嘛，又或者系睇电脑， 会因为咧，佢会令到我哋大脑咧个神经咧释放唔够嗰啲黑色诶褪黑色 素， 听过好多啦，都成日都话褪黑色素系好嘢嚟噶嘛，咁如果你唔够咧，就会影响你个睡眠质素咯，咁最好就一个钟之前唔打手机嗰啲咯，但系都好难嘅，我知道。我有时半个钟唔睇都瞓得好啲嘅，我试过咧，即系我熄晒屋企啲 WiFi 啦，同埋你熄晒电话嗰啲声啦，咁唔好骚扰到你，同埋半夜去洗手间唔好睇机咯，好似大佬咁样咧。阿张张成日都半夜起身话睇下部机咧， 所以佢 瞓得 唔 好 噶。 我有时都系，有时一睇可能有啲朋友 send message， 之后我个脑又开始 run 啦。 咁紧张咩？你点解要半夜你都要睇咧？你会觉得哦，系咯，我谂呢个真系要戒。 通常都系手痕，咁咧我就控制自己，如果半夜起身唔睇咧，就真系瞓得好啲嘅。 嗯， 同埋瞓之前唔好睇啲太惊吓嘅电影咯，或者太伤心嘅电影啦，会影响你入睡啦。同埋瞓之前咧都唔好即系做太剧烈嘅运动啦。 诶，咁样我好难 床上剧烈运动。 又好难应承你， 要问下你男朋友肯问。 O K 先啦， 因为咧体温过高咧，都会令到我哋难入睡 啊。呢个我同意。 同埋咧，你瞓之前你冲个暖水啦，唔好话太热嘅水咯。太热咧又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咯，难入睡啲咯。咁同埋最好嘅瞓觉时间，知唔知系几多点至几多点啊？ 十点钟之后去到三点钟咧，我估。 黄金时间就是深层睡眠时间是最好就11点至2点。 嗯 是啦。 即一定要在 这段时间。你起码10点多钟睡下床，但如果你三分钟睡得着，你咪10点57分睡上床。 不用计算得那么紧张嘛。 即是11点至2点是我们身体最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间。因为可以排毒啦。 是啦。 可以消除疲劳啦。 哇。 还可以美容养颜啦。 嗯。 因为睡觉除了精神好之外，还可以修复你身体里面的器官啦，器官组织那些呢，如果你睡觉时间睡得啱，大约六至八小时啦，你就可以瘦添，同埋你瞓觉嘅时候咧，个环境要熄晒所有灯，因为瞓太少咧都会影响瘦身效果。 点解啊？ 嗱，有医学根据咁啦，唔系我空口讲白话啊。个关键咧就系咧，瞓觉咧个时间啊会影响我哋嘅内分泌嘅问题嘅，系啦，因为荷尔蒙咧会喺瞓觉嘅时候咧分泌出嚟，嗱，长期瞓得唔好嘅人咧，身上咧就有两种荷尔蒙咧会降低嘅，第一种听书啦，马家姐去咗边啊？ 马家姐翻嚟啦，马家姐， 系。 有啲乜嘢啊？有啲乜嘢啊？ 唔投入嘅。 我男朋友 WhatsApp 俾我。 哦，咁样嘅。 嗱，记住啦，听住有两种嘅荷尔蒙咧，如果瞓得唔够就会降低，就系生长激素第一种。第二种就系瘦素。 哇，就系叫瘦素啊！ 冇错，就系 就令到你瘦 嘅，肥瘦嘅瘦，系啦，瘦素，系啦。咁生长激素咧，就系多数都喺发育时期、青春时期嘅少男少女咧，特别高嘅呢个生长激素。 系。 咁如果生长激素咧，你即系如果你发育时期咧瞓得多咧。就会分得好咧，就会长得大啲啦，长啲啦，或者 或者系高啦，系咪啊？你唔使惊嘅，你对住我，我明嘅。不过就 系 真系瞓得唔系咁好嘅，又中意玩，太迟啦，而家 系咯。咁就系如果你想， 即系你发育时期嘅，你想佢可能就系发育得好啲嘅话，就应该要叫佢瞓多 啲。所以啲老人家成日都话：哎呀，瞓得多啊，长高啊， 同埋早啲瞓， 早啲瞓咁样系有根据嘅。咁但系都要视乎你嘅。因子啦，遺傳因子啦，咁即係如果你爹哋媽咪高嘅，你都會即係長得高啲咯，呢個生長激素就會高啲咧，令到 生長激素 好啲。係 啦，我已經過咗噶啦，咁我哋講瘦素好唔好？ 咁有啲有啲聽眾啲仔女或者啲孫都係要聽下噶嘛。OK， 瘦素咧又係咩咧？嗱，瘦素咧就係我哋身體嘅脂肪細胞分泌出嚟嘅物質嚟嘅，可以令到咧如果你瘦素夠咧，就會令到你日頭嘅時候有飽足感啦，食嘢就唔會話成日好肚 餓 咁樣。 哦，係 就佢因為瘦素咧可以抑制食慾嘅激素嚟嘅， 嗯， 係啦，咁佢瘦素濃度高咧，你咁咪食嘢就快啲覺得飽咯， 嗯， 但如果你成日唔夠瞓咧，瘦素濃度唔夠咧，就會成日覺得哎呀好肚餓， 金魚肚咯， 飽，係啦， 係啊， 金魚肚 食極都會可以再食， 成日都想食嘢咁， 係啊，我會噶，唔夠瞓嘅話係特別好食慾噶，同埋特別會想食一啲好油膩啊，同埋好即係好高卡路里嘅嘢， 啊， 我會咁樣，所以我好驚， 好中意食甜， 冇錯，係真係會肥得好快， 成日食完咧又好似隔一個鐘又肚餓咁， 係啊， 係嘛， 食極都可以食 㗎，就係咁樣嘅，係 啊，對一個飯盒之後咧又可以食個 cake， 係 啊，如果唔肥， 好得人驚食個恐龍咁樣， 如果唔肥我可以一日食十餐， 唔得，唔得， 即係少食多餐，但係又太誇張咯， 就係瘦素呢一樣嘢，係個濃度唔夠，明白， 所以就會令到你日頭，譬如食極都好似好好。 好肚餓， 係啦，唔夠飽咁樣咯。但係同埋，如果你想瞓覺瘦咧，瞓，覺嘅環境都好重要嘅喎， 嗯。 就係，要你瞓嘅時候，附近嘅光線啊、電話啊，或者啲燈啊，熄曬佢。咁，咧，因為咧，如果我哋咧，如果周圍都好多光嘅時候咧，個身體就釋放唔到嗰啲褪黑色素。 哦， 係啊，褪黑色素咧對減肥都好有幫助嘅。 點解？關 係 咪 好奇怪？ 令你瞓覺啫嘛。 係啊，嗱，因為褪黑色素咧，佢可以加強我哋身體嘅棕色脂肪。 嗯。 棕色脂肪系啦，即系啡色咁样啦。咁，有咩用嘅咧？呢个脂肪就系，帮助我哋燃烧身体嘅热量啦。 嗯， 系啦。咁，如果你瞓得唔好，褪黑色素少咧，就会减少身体制造呢个棕色脂肪咧，去帮助我哋燃烧身体嘅热量咯。咁，就好容易肥噶咯。 哦， 即系成日啲人都话，唔够瞓啊，唔够瞓就会残咯。 嗯， 但系就唔会瘦咯。 我从来都知道唔够瞓系会令到你肥，但系我唔知个原因系乜嘢。原来就头先你所讲嘅啲咩瘦素啊、褪黑激素呢啲。咁樣嘅嘢，原來佢哋作怪， 係啦，冇錯啦，所以就如果有午睡習慣都唔好瞓得太長咯，十分鐘至四十五分鐘之內就係咯， 睇年紀。我真的覺得是的，是啊，因為嗰陣我以前咧，如果我晏晝我瞓到覺嘅話，我夜晚我真的瞓唔到嘅。我有一日同阿欣欣都係咁樣講，我話呢排咁辛苦嘅話，你晏晝去翻去補補眠啦。佢話唔得嘅，我瞓咗之後我夜晚瞓唔到。但 係 我而家我上咗年紀咧，即係我入伍啦，咁跟住咧我就發覺就係，哇！我話知你晏晝你瞓得幾多，我夜晚黑再瞓仲好啊， 都得啊， 係啊，瞓多咗。 但你晏晝瞓幾耐啊？ 有時可以嘅話咧，我控制到喺四十五分鐘內啦。 哦， 咁 即 係 你會校鬧鐘定點啊？ 自己 會醒。 会醒，你瞌一阵就会醒噶啦，系啦， 美容觉嚟嘅眼觉， 系啊， 瞓到就真 系 好， 好似啲猫咁样，系咪？眠一阵真系起身，咁但系有时如果系夸张起上嚟嘅话，都可以瞓到一两个钟噶，系啊，咁咯， 但系夜晚都瞓到嘅， 夜晚都继续瞓， 即系你入午之后先系咁， 入午之后就系咁样， 之前都唔得嘅， 登录之后嘅话，我再同你讲， 摆下大寿先， 应该会啦。咁啊，阵间翻嚟嘅话，我哋当然啦，都会系我哋嘅熟女关注组，一定会同我哋分享嘅就 系 有啲咩嘢好嘢食啦。睡眠都有，你唔系咁夸系嘛？ 应该再讲， 一于咁话。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先听只歌先啦吓。一阵间会继续我哋嘅熟女关注组。 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係八，位數非常高。環保署公布嘅空 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咪就系睡眠啦。头先讲咗有好多啦吓，咁啊记住咯，要早啲瞓，瞓喺咩嘅地方，同埋嘅就系个环境，同埋几多点嘅话都系好紧要嘅。我记得噶，十一点到两点钟啊嘛，同埋嘅咧就系记住嗰个地方咧，一定要系要熄晒即系呢啲所有嘅灯啊，先至可以令到你嗰啲褪黑激素同埋你嗰啲瘦素咧就可以咧就 跳出嚟 嘅，冇错。好啦，咁既然系咁咧，而家呢个时间嘅就要教我哋煮一啲嘢食，同埋嘅就有啲乜嘢嘅食物咧。是可以助眠的。 剛才讲的瘦素睡觉会 分泌出 来。 沒錯，有些食物都是含有这个瘦素的。 讲、 啊、一下五样、嗯、简简单单全脂奶、 啊嗯、 是啦。 全脂奶 即是它含有瘦素。 吓、啊、 是啦，即是你可能吃了之后。 全脂不是肥的吗？ 就没那么。 全脂盐有没有瘦素 要问翻佢先， 全脂奶你喂好多， 全脂奶瘦素， 反而 即系佢嘅瘦素意思系即系令你可能食完 饱肚啲， 系啦、哦。全脂奶入边含有瘦素啦，鸡、嗯、蛋都含有瘦素啦，嗯、苦瓜 冇可能噶，关咩事啊？ 苦瓜都含有瘦素噶、 嗯， 杏仁 系， 苹果醋系啦，讲、嗯、住五样先，呢五样你中唔中意食？ 中意， 中意啊， 中意， 全部都中意啊， 全部都 中意，中意 苦瓜细个唔中意。 大年纪开始大， 入伍之后就好多嘢咧，都全部啲口味唔同晒。 系咪啊？系即系知道健康中意定乜嘢？ 唔系，唔知点解你会觉得嗰啲嘢好味。例如有两样嘢嘅，第一苦瓜，第二嘅就系芫茜。 哎、 芫茜我以前觉得就呢个世界上点会有啲咁臭嘅嘢食噶？哇！但系而家你净系滚个芫茜同埋嗰啲 鱼 汤 啊、皮蛋， 冇错， 好 饮到 啊，清热气 又平， 冇错啊！今日同你介绍一个瘦素嘅餐单， 好 就有鸡蛋同埋苦瓜两样材料嘅啫， 苦瓜炒蛋， 冇错，中唔中意啫？ 非超级中意，超级中意，非常中意。 但系咧，有啲人咧，可能有啲听众嘅仔女啊，或者自己啊，或者啲孙孙啊，就唔中意食苦瓜，咁、可以咧有一个做法咧，可以令到佢 打烂佢。 嗰啲苦瓜汁啊！ 我觉得你呢个方法系几好噶， 系咪？ 我 试过， 因为你想你嗰啲仔咧食嗰啲佢唔食嘅嘢， 即系 打烂佢捞埋落去啊嘛！ 我仔唔中意食，有一次点解我会谂到呢个方法打烂佢，就系因为佢唔中意食嗰啲云耳啊，唔系云耳 ，sorry， 雪耳啊！我煲咗啲糖水雪耳咧，佢食咗啲雪耳之后呕。佢话死都唔肯饮， 嗯， 咁之后后屘我就打烂佢，佢竟然饮晒。 哦， 之后我成日煲汤都用呢个方法。 哦， 冇错啦。同埋呢个苦瓜咧，你可以攞啲盐去揦下苦瓜， 嗯嗯、 你切咗一片片去晒啲囊咧，之后咧你令到落啲盐咧，等佢出水。 嗯哼。 腌佢十至十五分钟啦、 嗯， 就冇咁苦，同埋可以出水脆口啲，咁、 嗯、 就洗翻啲水分。咁、 嗯、 咧就如果唔怕苦嘅就唔使腌咯。咁、 啊、 之后咧就嗰啲苦瓜咧就咁出完水冲干净，沥干水分咧、 嗯， 之后咧就可以用加啲蒜头咯、嗯。如果想香口啲， 加落啲苦瓜度啊？ 加啲蒜头爆香咗、啊、之后，加啲苦瓜之后，加啲蛋落去。 嗯， 一条苦瓜加四只蛋， 系 咁又一个 送 蛋。 跟住你就、 啊 我唔知道，原來你又將啲蛋倒落啲苦瓜度， 係啊， 跟住先至煎啊，即係先至走去落鍋啊， 係啊，唔係即係你啲蒜蓉炒香咗、爆香咗之後，落啲苦瓜，炒到咁上下，落少少鹽，之後落啲雞蛋落去。 嗯， 你如果中意嘅，你咪煎到兩面金黃色咯。 嗯、 有啲人咧就中意啲蛋咧攪爛曬嘅， 係啊， 睇你自己中意點食法咯。 哦，我 就係咁簡單咯。 嗯，咁呢一個就可以令到你嘅就瞓覺嘅時候 瘦素 好啲嘅，瞓覺哦增加瘦素， 係啦， 就令到你係瘦得快啲。 係啦。 有冇试过啊？你 我有，成日都食 得唔得啊？ 我唔知道，我成日都食， 系、 但系我有时戒唔到嘅习惯就系有时夜晚都唔不停揿手机。 哦，咁啊唔关事啦呢啲嘢。好啦，咁啊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 YoYo 同我哋介绍咗嘅就系或者瞓觉呢一样嘢，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噶 吓。 瞓、一觉好觉嘅话咧，真系争好远啊！你呢排真系要瞓多啲啦吓。好，再次要多谢你嘅。咁啊，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嘅话，我哋喺淑女关注组再见你吓。 拜拜， 拜拜。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连跌两个月，创近两年半新低。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76.1，按月跌幅扩大至1.65%，按年跌5.5%，头七个月累计跌4.5%。至于上月租金指数报178.9，按月升0.62%，连续两个月回升，创五个月新高。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說，當本港懷疑變種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 BA.5 個案的比率升至8-9%，確診數字就有機會回落。至於何時見頂就難以估計。他以新加坡為例，說當地疫情最高峰的時候，每100萬人口就有2000宗確診。若果以此比例推算，即是本港確診數字介乎14,000至20,000宗的時候就見頂。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防疫措施不宜走回頭路，在入境檢疫措施方面不應該再收緊，以免進一步影響經濟。另外，亦都不應該暫停面授課堂。由昨日起，超過8個顧客在有共同目的下一同在餐飲處所用膳屬於宴會，進入處所前要出示24小時內快測陰性結果的相片。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措施運作首日情況大致暢順，但仍然有部分市民未習慣，也都有人不知道只是需要出示檢測結果張相，將整支檢測棒拿到食肆作為證明。被問到有部分食肆為未有進行快測的食客提供專用房間，被他們即場進行快測，情況是否不理想？黃家和說，最好當然是顧客在家先做快測，但措施始終公布沒多久，不論食肆還是市民都要時間適應。他又說，暫時未見有食肆反映生意因為快測安排實施而下跌。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過去幾年的造地項目遇到爭議確實不少，他個人認為要思考一下政府有沒有合理基礎推展，而在粉嶺高球場這個項目答案是有。凌漢豪解釋，這個項目早年已經經過公眾討論，有深入技術可行性研究，在交通、環評和建屋等方面都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預計12,000個公屋單位能夠在未來10年之後建成，對整體供應是重要構成部分。而即使在哪一度建屋，都對香港推展高球活動沒有影響。他又說，有關項目現時處於法定程序當中，除了環評亦都有城規程序。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29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5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3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9.3，升7.4；恒生中国企业70.24，跌3.8；腾讯控股324.4，升2毫；阿里巴巴95.55，跌2.5。盈富基金20.58，跌0.2；比亚迪股份264.4，跌6毫；港交所321.4，跌7.4；中国海洋石油10.88，升0.8；京东集团248.2，跌2毫；友邦保险77.7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67，瑞士法郎0.97，加元1.307，人民币6.915。英镑兑美元1.166，欧元兑美元0.992，

片段人间。一颗善良的心， 张婆婆，张婆婆，张二妹婆婆， 啊，你叫我。 是啊，你啊，张婆婆，哦，你做乜又走出嚟会客室啊？ 哦，因为呢我今日走啦，我屋企人啊一阵间呢嚟接我，我而家呢等紧佢哋啊。 唉，又系咁。张婆婆，你返入去先吓，返入自己间房先，因为呢度冷气大啊，你返入去等啦。 唔好啊，佢哋就嚟到㗎啦，我喺呢度等得㗎啦。 哎呀，得。 你姑娘咩事啊？ 哦，张婆婆咧话佢屋企人啊就嚟接佢啊，佢呢排差唔多日日都系咁啊，成日话屋企人嚟接，系都唔肯翻入房。 明噶啦，明噶，系咧，张婆婆啊，系， 嗯， 啊，我知屋企人嚟接啊嘛，系我知嘅，不过头先咧你屋企人打咗电话俾我，咁佢哋话今日赶唔切啊，咁所以今日唔嚟啦，你不如咁啦，阿姑娘，陪你翻入房先好唔好？啊，你入房先啦，佢今日唔嚟噶啦。 可能佢哋多嘢做啦， 系多嘢做啊， 多嘢做啊，赶唔切嚟啊， 系啊，佢哋有嘢做，哦，做埋先。咁啊，而家我同你翻入房先啦， 好唔好啊？翻入先啦， 好唔好啊？ 唔该啊，姑娘啊， 我唔使。 望住姑娘扶呢位婆婆行翻入房，心里面嘅感觉都好复杂。我系呢间老人院嘅行政人员。我真系见过无数好孤独嘅老人家，一个人被送入嚟，隔咗一段时间，一个人离开呢个世界。佢哋嘅故事个个唔同，但入到嚟之后就个个都一样，瞓觉咯，食饭，发吽逗。除咗一部分老人家有人探之外，有啲送咗入嚟之后，就完完全全同外界隔绝咗啦。睇翻呢位老婆婆，佢嘅资料本嚟有一个仔，可惜几年前交通意外过咗身，佢个老公几个月前都走埋，剩低佢一个人孤零零冇人理，送咗入嚟。唉，睇法都系重复过一贯嘅模式，一个人孤单咁等最后嗰日。有一日，我同我做社工个表弟阿文倾开，佢忽然之间就话： 不如我做住佢屋企人先咯。 吓，你咩咩点样做住佢屋企人啊？ 嗱，照你所讲咧，佢屋企人都已经过晒身啦， 嗯， 而佢仲每日等紧佢哋嚟，咁即系话其实佢嘅认知同埋记忆已经出现咗少少问题啦。咁， 嗯， 我可以做住佢嘅仔先，耐唔耐去探下佢，陪佢倾下偈。咁，嗯，或者可能佢会冇咁闷咧。 咁啊系，其实佢都唔认得边个打边个，嗯，好啦，咁你试下啦。 婆婆啊，我嚟探你啊。 哦，你系？ 诶，我系你个孙阿文啊。 阿文？ 系啊，你唔记得我啦？我之前去咗第二度读书，依家翻咗嚟啦，所以咪即刻嚟睇你咯。 阿文，我记得。 系啊，你几好嘛？ 几好，几好，几好。 咁咪好咯。啊，你睇落都几精神啦。 系咧，阿文啊，佢哋几时嚟接我出去啊？ 唔知咧。唉，因为依家你知啦，疫情都仲系好严重啊，所以想你安心喺度住住先。嗱，咁啦，以后我一得闲咧就嚟睇你，陪你倾下偈，等你冇咁闷。你乖乖地唔好再扭计嘈住要出去啦，知唔知啊？ 哦，疫情好严重啊，咁，啊，好啊，小心啲好嘅。 系啊，今日天气好好，啊，我不如陪你出去花园坐一阵啦。 咁好啊，好啊。 阿姑娘啊，唔该俾张轮椅我啊。 姐，你个表弟啊，真系叻仔啊！ 哦，点解咁讲啊？ 嗰个张婆婆家开心咗好多啊，冇成日扭住话要走啊，全靠佢耐唔耐啊嚟探佢，同佢倾下偈啫。 咁咪好咯。 你估佢其实知唔知阿文唔系佢个孙呢？ 其实知唔知都冇紧要啦，最紧要张婆婆而家情绪安定翻，开心翻，又唔会成日话要走嘛，咁已经足够噶啦。 咁又系。咦，文哥又嚟探下婆婆啊？ 系啊。 不过咧就， 哦，系咪唔方便啊？我可以喺出面等一阵先噶。 唔系啊，婆婆琴晚走咗啦。 吓，走咗？ 佢过咗身啦。 吓，咁突然？ 唉，老人家嘅嘢好难讲得埋噶。佢瞓瞓下觉走嘅，都几安详。讲真啦，自从你出现之后啊，我真系见佢开心咗好多啊，成日都笑咪咪噶。 咁唔阻嘢，唔阻你做嘢啦，我走先啦。喂，边位啊？ 陈志文先生。 我是哪位啊？ 我是律师楼打来的。 啊哈，律师楼？ 是啊，我们受张婆婆委托，将她名下所有遗产，包括现金和股票，还有两间收紧租的单位，全部转赠在你名下。 是给我的， 据他的指示，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啊，我不是，我真的不是他亲人，我不可以无端端要他的钱的。 他真的这样说，他还有一封信跟我交给你，他说你看完就明白了。 啊， 文仔，你看这一封信的时候，我应该都唔喺度咯。人老咗，对生生死死都睇得好普通，冇乜所谓。你唔使等我难过。好多人啊，以为我乜都唔知，其实我乜都知，包括你唔系我个孙。你第一日嚟探我，我已经知道噶啦。最初我以为你只是一些为了交差的义工，探一次半次就不会再来了。怎知你个个礼拜都来几次，每次都认真地跟我聊天，听我讲嘢。来了之后，我其实已经当了你真是我的亲人了。老人院有啲公公婆婆，佢哋有儿有女，但系都好少嚟探佢哋。有时就算嚟到咯，坐一阵讲两句就走。比起佢哋啲仔女，你仲更加似我嘅亲人。可能你会有啲意外，我突然将我留低嘅所有嘢俾晒你。不过我相信我。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现在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且我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的价值远远不及一个善良的心。这几个月我从你身上得到的关心是没有金钱可以买到的。不要介意，虽然对于你来说我可能只是一个陌生人，但是我一早已经当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好高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可以认识到你。祝你生活愉快。再见啊，张婆婆。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